意大利有关。铜锣湾书店前股东桂文海，内地称佢为桂文海，被指涉及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法院指桂文海认罪复判不上诉，又指桂文海前年已经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瑞典外交部表示，瑞典正寻求中国当局确认事件，并就此召见驻当地的中国大使，重新释放桂文海的要求。另外，瑞典外交部向香港自由新闻网重申要求释放桂文海，并计划派医生协助，又表示桂文海属瑞典公民，留意到桂文海提到放弃瑞典籍的要求，但只有经过瑞典移民当局审批才能够放弃国籍。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稍后5级，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39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081点，跌8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28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0.2，瑞士法郎0.976，澳元0.66，加元1.328，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29美元，卖出1635.89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扭开心机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系今日啊星期三嘅时间，喺2020年2月26日早上，继续咧都有白月豪喺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出边咧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头先翻嚟嘅时候都觉得咧出边都有啲。湿湿地嘅感觉噶，咁啊湿度都相当之高。咁啊天晴啦，初时沿岸有薄雾噶，日间温暖。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7度噶。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你会唔会觉得其实人生入边有好多嘅难关要冲破呢？冲破难关嘅先决条件，先要突破自己。你会觉得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呢？极限其实呢原来是我们自己加附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认为啊，我来到这个位置尽的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想成极限其实是不存在，只要我们有决心的话，那些极限呢，所谓的极限全部都可以一一冲破。例如好像我们的花剑队的成员啦，其中一位呢张小伦的姐都说到都以为呢即是前几年又想着退役啊，但是呢跟所有的师兄弟一起在很多的世界锦标赛里面呢挥洒自如，发觉呢不是啊，原来我仲有得继续去，成绩仲可以继续越做越好噶、哦。咁当然而家成绩一样相当之做得更加出色啦，系咪？所以咧，有阵时呢啲嘅极限系我哋自己加附喺自己身上边，不妨努力放手一试，你就会发觉自己嘅进步空间可以好大噶啦。 自信打不死的心痛。 一首嘅作品嚟自 Beyond， 不再犹豫。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每个人的身体结构虽然说大致相同，但是其实很多细眉细眼的地方都是有所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身体的反应也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会面对着就是胃酸倒流。那胃酸倒流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胃食道反流症。成因有很多的。很多都是跟不良飲食习惯有关。例如啲乜嘢不良飲食習慣呢？暴飲暴食啦，食得太快太急，太夜先至進食，以致到胃部都未能夠消化，你又趕住去瞓覺。或者食得太多引致肥胖，都係十分常見嘅病因嚟㗎。嗱，壓力啊，雖然不能夠直接咧就導致發病，咁但係人喺壓力情況底下，胃部嘅蠕動咧會比較差㗎，亦都咧會導致胃酸分泌增加，間接咧增加咗病發嘅傾向㗎。胃酸倒流的症状有很多的，最典型的就是两项，例如是心口灼热，也就是人们常说广东话叫做火烧心，以及就是胃酸由下而上去到喉咙，都是一种好像灼喉咙的感觉。其他不是那么典型的症状就有譬如是咳很久久咳，其实咳得太久都会造成喉咙痛，以及就是声音沙哑等等慢性的咽喉发炎问题，甚至就 有可能发展到就是哮喘的情况。好了，上述提过的这么多个不同的胃酸倒流的情况，胃酸倒流就是跟不良飲食话了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市民怎样可以着手减低这些患病的机会呢？放心，是有的。嗱，建议大家咧就不妨从基本嘅饮食习惯，例如咧就系同日常嘅两餐由两餐开始咧就最简单噶啦。首先要明白太夜先至食晚餐，或者你而家仲系有食宵夜嘅习惯啦，难免都会加剧入睡之后咧胃部嘅负担噶。因此啊，应该避免喺瞓觉之前两个钟进食。平时咧亦都适宜咧就系食七分饱就好啦。唔好咧，下下咧就系、是、哇食到咧狼吞虎咽咁样，食得过量都会增加咧就是、胃部嘅压力噶，咁啊对下食道以及咧就系、是、内部嘅肌肉咧造成劳损。你知啦，瞓觉嘅时候我哋个人啊瞓咗啫，啲内脏咧仲喺度努力工作紧噶，胃部努力帮你消化紧。另外本身咧，如果都系胃酸倒流嘅患者，晚餐之后应该避免食太多嘅水果。因为水果的纤维在胃部逗留的时间较长，会影响胃部排空，故此吃水果都是习惯在日头吃，可能情况就会好很多了。至于食物种类方面，我们要选择就是避免进食太多高油脂高脂肪的奶类制品，例如就是芝士朱古力炼奶奶油蛋糕，刺激性的饮品好像咖啡酒精都适宜浅尝。另外不少的病人也都反映吃了花生、核桃、果仁等等坚果类的食物都会令到病情加剧的，故此都要提醒大家，如果下下吃完东西之后都搞到有一种就是火烧心的感觉，那就不好了。火烧心留下什么呢？外火去到烧我们的心差不多。早上6点19分的时间，非一般外火，室外温度21度。一首嘅作品啊，嚟自许志安加上郑秀文。早晨，早晨，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陪住你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早晨啦！ 犹豫我之间，挑选擦出外火，某某嘅偏看不过， 虽可偷偷的爱，但是有没做错？某某人要来，你为何？ 爱要爱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跟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热恋过，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那样也可。 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 爱要爱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干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热恋过，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那样也可。 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朝头早又可以讲下古仔啦。战国时期，齐威王受到好多嘅臣子蒙蔽，听唔到真正嘅意见。每次上朝嘅时候咧，哇，佢嗰啲柴仔臣子都系话：，哇，吴王真系盖世英明啊！一位叫做周杞的相国啊，咁啊用讽刺的办法咧，去到希望可以咧就劝一劝齐威王。呢度话到啦，我的妻子同埋身边的人个个咧都话我比美男子徐公啊，重要咧就系更加靓仔。佢就话到，其实我咧并不如呢个徐公美，并唔系有呢个徐公咁美丽。是因为他们喜欢我，有求于我，所以才讲奉承的说话。你看他的样子多丑样。他就说到了，宫里面的妃嫔很多都是很喜欢你，不过你当然是说他的主子齐威王。朝廷里面的臣子也都很怕你，全国的百姓也都有求于你，因此他们都会对你讲一些好听的说话，而不肯讲一些真正的说话。 波人听到之后，诶、啊，开头讲嗰个例子又几啱，而家讲呢一个又唔错噃。佢就问到啦，子华当真？周几咧就让齐威王明白到啊，好多嘅人咧唔敢对住佢讲真实嘅说话，令佢听唔到不同嘅声音而受到蒙蔽。齐威王自己就话到啦，由而家开始，凡系所有嘅官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嘅过错嘅话咧，我就会奖佢。于是齐威王就下令啊，征求一啲臣民嘅意见。呢、这个命令啱啱一出嘅时间啦，好多嘅人咧就哇赶住咧就系去攞奖品，攞奖品系点咧？先嘅条件梗系去讲佢坏话啦，即系唔系嘅，讲翻啲实话啦。门庭若市，门庭就系支庭院啲市集一样，形容咧就系嚟嘅人非常之多，咁啊非常之热闹。因为某啲嘅事情，大家聚集埋一齐，可能系正面嘅事情尤为多嘅。有啲说话咧，可能讲咗之后，好多人都唔中意嘅。但系你爱呢个人嘅时候，其实你更加会讲。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你会想，感觉是相逢。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一趟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渐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你这山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愿自强。如晨光。 一首歌曲嚟自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今日早上到立法會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布新一個財政年度的收支預算概要。陳茂波下午會出席記者會，夜晚會出席電視台聯合製作的財政預算案論壇，星期四早上出席電台聯播的財政司司長熱線，接聽市民電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會在今日公布分批接載滯留湖北港人回港專機安排。林鄭月娥在社交網站發放短片，她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和駐武漢辦事處主任通視像電話。林鄭月娥說，駐武漢辦已經分別和省港澳辦和本港同事開會，探討港人去機場的交通、減少機上公共衛生風險以至回港檢疫等安排。另外，林鄭月娥又表示，本港除了幾宗聚會活動組群出現感染個案之外，並沒有出現廣泛社區感染，是得來不易。她說，香港抗疫一個月，親自領導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在多位專家協助之下，不斷評估疫情，採取行動，往往在幾個鐘內決策。林鄭月娥相信，憑著愛，香港不單止可以走出逆境，亦都可以浴火重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歐洲擴散，意大利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20宗確診，個案由北部蔓延到南部西西里島。總理孔特強調，當地的防控措施仍然有效，仍然是安全的旅遊目的地。意大利的鄰國瑞士、奧地利和克羅地亞先後出現首宗確診病例，全部患者都和意大利有關。不過，歐盟表示暫時未有成員國考慮對意大利封關。伊朗的死亡個案增加至15人，確診者包括負責抗疫最高級的衛生部副部長。巴林增加至23宗確診，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曼都有確診，全部新增患者都去過伊朗。銅鑼灣書店前股東桂文海，內地稱他為桂文海，被指涉及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成，被判有期徒刑10年。法院指桂文海認罪復判不上訴，又指桂文海前年已經申請恢復中國國籍。瑞典外交部表示，瑞典正尋求中国当局确认事件，并就此召见驻当地的中国大使，重新释放桂文海的要求。另外，瑞典外交部向香港自由新闻网重申，要求释放桂文海，并计划派医生协助，又表示桂文海属瑞典公民，留意到桂文海提到放弃瑞典籍的要求，但只有经过瑞典移民当局审批才能够放弃国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雨水！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拔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晨光第一次，晨光第一次 ，Time to wake up，Time to wake up，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6:35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啊，有个仲有个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方面啊好啦，咁啊，属于咧就系1至3都系低水平嘅，咁啊，真系空气好啊，不过就湿少少啫吓，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大家好，大家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呢段时间梗系讲下武汉肺炎啦，这个疫情啊仲未停。之前呢咁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嘅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就表示过，呢一个嘅病毒啊，有可能通过粪便传播。近日啊，再指咧。在患者的尿液入面也都能够分离出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这个消息就引发很多人就是不断地热烈讨论。有些人就担心了，喂，如果在电梯入面啊不故意放了个屁的话会不会传染呢？那防控中心近日也都就发文去到就是解释这件事了。他说到要透过放屁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呢要先符合两个条件。澳洲的科学家博士微生物学家亦都在这个实验结果就向民众解释了。根据实验两个人就安排了实验者到距离培养皿的器皿5厘米远的地方。对住咧就系培养呢个器皿咧，咁啊，放屁。翌日啊，即系第二日再观察咧，培育器皿上面是否咧就有细菌去到生长。佢哋分别俾实验者咧就着住裤，以及咧就系除咗条裤啊，放一个先。结果发现啊，除咗裤对住呢一个嘅培养器皿放屁嘅人啦，培养器皿出现咗两种不同形态嘅菌落噶。菌落分布咧就系呈圆环形嘅，属于咧就系肠道以及皮肤表皮常见嘅细菌，系冇害嘅细菌。至于咧隔住裤啊放屁嘅咧，呢、这个培养皿上边啊，亦都系没有呢啲嘅细菌咧，就系滋生噶，证明啊衣物咧系有过滤细菌嘅作用嘅。好啦，头先话过啦，要有两个嘅条件咧，先至有机会传染噶、哦。专家表示，实验虽然就是针对细菌，但是应用于病毒方面也可以作为参考的。他们说到，在着住裤的正常情况下、啊、真的放了屁了，是不会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如果通过放屁传染，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放屁的人就可能是除了裤很大力地这样放的。另外咧，一个条件咧就系有第二个人啊喺嗰个屁股嘅附近好大力咁吸，照道理啊，呢个情况应该唔会出现嘅。实验啊咁讲啦，咁啊真真正正系点咧？咁啊大家都要用个脑咧好好地过滤一下。面对住呢啲嘅疫情啦，咁啊大家咧都系觉得辛苦嘅，无论系翻学嘅同学仔，嗱而家又要面对住考试啊。之前一段长嘅时间咧，都系透过可能一啲嘅软件嘅群组咧，去到上堂啊，即系用软件问功课。家长咧亦都要为一啲譬如系幼稚园、小学嘅学生们啦，去到安排佢哋喺屋企嘅一啲咩任务啊、工作啊。最怕系乜嘢咧？最怕咧就系蹲到佢哋个人咧就懒晒，咁样嘅话咧就最唔理想啦。所以家长咧都可以安排多啲唔同嘅活动咧俾大家。面对住呢一个嘅疫情，大家咧都要用更加多嘅智慧咧，先至咧可以解决到呢一个嘅问题嘅。好似头先讲紧呢一个题啦，咁啊到底放屁会唔会传播咧？咁啊即都可以用脑咧去到好好地自己分析一下咁样嘅。但如果去到一啲密闭嘅空间嘅话咧，真系唔小心啊放咗个屁嘅话，无论系 lift 定或者喺车入边，都记住讲句唔好意思。 直行就直行，别转弯，身份有规限。我 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职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谁到前底路旁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若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是运送间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哪怕生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遣，原来还胜过比我。一盏灯一盏灯经过面前，可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霜不 余文乐一首嘅歌曲《司机》，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4%。早上嘅时间啦，职场 KOL 今日咧教下大家变靓啲，特别喺抗疫嘅环境底下，到底有啲乜嘢变靓啲嘅 tips 可以同你一齐分享一下咧？听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咁啊，戴住个 mask， 戴住个面具都要变靓啲先至得噶。咁啊，电话侧边你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又上到上嚟。电话入边，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戴住个 mask 咧，咁啊，除咗系靓之外，当靓啊，当然靠化妆啦。但系自己本身咧，个人啊，得天动口啊。得天动口都好紧要，系戴住个口罩，啲音都发到歪晒，系咪啊？咁我哋有冇办法令到自己即系啲皮肤好啲啊？皮肤好啲，上妆啊都易啲啊，系咪啊 ？Kenny， 系啊，因为而家始终即系成日戴住个口罩，都其实相对地咧，我哋个皮肤咧会比平时差少少嘅。 嗯， 点解咧？因为你戴住口罩，因为口罩你戴咗之后咧，其实佢个温度比我哋平时出面嘅皮肤可能系会高一度。咁、所以呢加上我哋自己讲嘢啊我哋呼吸啊会有啲湿气呢喺个口罩里面。咁、久而久之其实好容易令到我哋嗰啲油脂分泌系特别旺盛嘅，即係特别容易出油啦。咁、你容易出油就好容易会产生有粉刺啊同埋有暗疮个问题。 哦、 其实之係啊。 如果粉刺同暗疮呢其实系咪两个唔同嘅处理方法嚟㗎呢？ 都两个唔同处理方法。如果你。 但两个都系折嘅。 两个都知嘅， 粉刺是可以清除的，但是暗瘡呢，因为其实粉刺它是没有受到細菌感染，没有发到炎，所以是我们一般的粉刺，即是好像我们俗称的白头咯。白头即系我哋可能你会见到可能凸起一粒粒，咁但系你可能轻轻咧攞两只手指揿一揿，或者你攞啲一支棒系好似清暗疮嗰啲暗疮针咁样，嗰、个圆形嗰棒咧，其实你轻轻一刮咧，咁都可以刮得甩。如果你系好犀利嘅话，但系暗疮咧，因为其实系嗰粒粉刺已经发咗炎啦，咁佢受到炎症，咁所以先至会红肿起咗粒暗疮咁样咯。咁、去到你唔清嗰啲粉刺嘅时候，就会有暗疮嘅出现啦。 咁而家我哋戴住个口罩啦，就好容易咧会有呢啲粉刺啊、暗疮啊喺嗰、那个口罩遮住嗰个位啦。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会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我哋点样可以预防呢件事咯。 系要啊，要啊，系。 是啊，因为我哋平时用嘅护肤品，可能我哋搽啲，可能而家天气呢都係乾嘅话，我哋都会搽啲润啲嘅。但係当你戴住个口罩嘅时候，其实相对地你哋揀返嗰啲护肤品呢都要揀啲清爽，同埋可能偏有啲控油嘅，咁就会更加好囉。 咁难唔难呢选择，如果呢啲譬如要控油啊嘅市面上嘅产品。 其实都唔难嘅，你即系好多市面啊、药房啊，或者即系我哋出去买嘅零售店嗰啲，都一定有得买噶啦。即系你拣翻带有控油，同埋你最紧要试上手嘅时候咧，嗰、那个有个清爽透薄嘅感觉，就唔好觉得好似有啲浆啊、粒粒地咁样，咁就会最好咯。咁我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我哋其实可以 D I Y 一啲我哋平時戴完口罩之後，我哋翻到屋企點樣去護理呢？即係除咗我哋就咁洗面之後，用翻我哋平時啲洗面。咁其實燕麥呢一樣嘢都係好好喎。 燕麥 片即係我 你話我哋食嗰啲啊？ 係啊，食嗰啲啊。 真係攞食嗰啲去搭落塊面 啊！係啊，係啊，係啊。 哦，點樣咧？點樣搞？ 加翻少少嘢咯。 嚇！我知加蜜糖。 哎啱。 係咪啊？ 係啊，係啊。 我斷估嘅啫，我斷估嘅啫，估啱咗啊！ 是啊，估啱咗啊，因为呢我哋燕麦啦加牛奶加蜜糖呢，咁係可以呢做一个面膜嘅状态。咁係做咩嘅呢？因为燕麦係可以去除多余嘅油脂㗎。咁我哋燕麦呢如果淨係加水啦，咁我哋喺摆一个掌心度，你攞少少燕麦到啦，大约可能5蚊嘅份量啦，跟住你加少少水呢，沟咗好似一个糊仔，即系食糊仔嗰啲糊状嘅时候，咁你就可以咧摆上面度打圈洗面。咁你洗面嘅时候，其实就系可以帮我哋带走多余嘅油脂。 咦，我以 为块面， 我仲以为燕麦咧，净系我嚟带走啲胆固醇嘅啫。咁系咩？原来搽落块面可以带走油脂添。 错，系啦，系啦，但系咧。食嘅时候就可以带走胆固醇，但系如果我哋喺个面度嘅话咧，就系、绝对系可以带走多余嘅油脂。咁我哋咧洗面嘅时候就用呢个方法啦。我哋燕麦片加水就可以带走多余嘅油脂洗面。咁我哋可以日日洗噶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一星期做一至两次嘅。咁就系燕麦加水，咁加多少少嘢啦。估唔估到系乜嘢咧？ 头先估个蜜糖啦。应该唔系， 呢个就 mask 嚟 嘅。 呢个就 mask， 嗰个就 mask 嚟嘅。一阵再同我哋讲下加蜜糖嗰个 mask 点敷吓。咁如果呢一个咧，普通加嘢嘅话，会唔会系加牛奶？头先你又有讲过啦，仲有啲咩咧？会唔会系加暖水咧？ 暖水就加咗暖水或者冻水都冇问题嘅，咁係令到嗰个燕麦起咗糊仔状。咁我哋额外再加啲嘢咧，就系加黑糖。咁我哋一个星期。是啊，黑糖。咁因为黑糖呢有滋润嘅作用嘅，天然滋润嘅作用。咁你加咗个黑糖之后呢，咁你少少如果我哋呢个状态呢就唔加暖水啦。如果加黑糖嘅话就唔加暖水。因为如果你加咗啲暖水呢，啲糖会溶嘅。咁我哋就唔加啦。咁就係呢燕麦普通我哋开水后嘅水啦，咁即係冻水啦，你当佢，咁然后跟住呢就加黑糖，咁佢可以形成呢好似做磨砂嘅效果嘅，咁就可以帮我哋係呀轻轻咁样喺块面度。 同埋我欣赏你呢个呢黑糖做磨砂呢，就係、因为点解呢，我哋而家之前成日都话磨砂呢就用嗰啲咩唔知咩好細粒嗰啲微膠啊。 啊， 嗰啲微膠咧就沖咗出去咧，咁啊水即係濾水廠啊過濾唔到啦，咁啊全部咧沖曬出大海，然後我哋自己食翻啊嘛。咁如果你話用黑糖咧，喂咁又唔係咁講咯喎。我知道黑糖溶咗之後，咁都係一啲糖分嚟嘅啫。咁起碼就算你話溶咗出大海嘅，咁我估啲魚唔會話食完黑糖之後又影響呢樣影響嗰樣啩。 絕對唔會啊，因為天然嘅啲黑糖。所以就好好啊，因为用咗黑糖，佢又可以滋润啦，又可以好似你咁样讲啊，话真系冲咗出嚟，真系环保嘅，唔会令到有啲即系污染嘅海洋啦。咁我哋加咗之后，其实你喺块面度咧捽咧，其实你会觉得好似我哋平时用嗰啲磨砂效果，咁佢就系可以帮我哋咧，除咗可以去除多余嘅油脂之后啦，咁亦都可以咧帮我哋咧去除我哋啲老化角质，即系喺块面上面积聚多嘅死皮。 哦，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靓啲啦。 嗯，令到我哋靓啲，同埋令到我哋咧上妆各样都会滑啲嘅。咁我就会建议大家真系一星期做一至两次啦，咁样咯。咁、甚至乎，如果你譬如话你属于干性皮肤好敏感嘅，亦都可以做呢、这个黑糖燕麦加水嘅磨砂。 嗯， 咁呢一个都系好好嘅，即系好天然咯。你唔使惊话上咗面之后好容易令到块面敏感啊，各样咁样咯。 嗯，明白。 咁第三样就系头先小华好叻咁样估到呢一个蜜糖啦，加呢个蜜糖。知唔知点解要加蜜糖？ 冇啊，谂住佢系甜啊、润啊嗰啲嚟嘅，就蜜糖通常都系。 系咪噶？其实佢除咗润之外咧，蜜糖有个咧消炎杀菌嘅作用。 哦， 但好似我哋头先讲话，如果你真系出咗粒暗疮嘅时候咧，咁呢个就好好啦。点样咧？咁亦都系啦。咁今次就唔加水啦，就加牛奶。牛奶咧有个滋润同埋亮白嘅效果啦，即系令到我哋白净啲。咁所以咧，我哋就燕麦加少，我哋三斤到啦燕麦。咁我哋多少少，因为成块面敷嘅。咁啊加少少嘅牛奶，你沟到去一个糊状咁样啦。咁再加多一斤蜜糖落去。mix 埋一齐。然后呢就将它铺上面度。咁、你摆咗上面就其实之后其实都几吓人嘅，因为你諗下啲燕 麦啊一片片咁样科学怪人咁啊。哇你话平时敷嗰啲 mask 呢即係嗰啲面膜呢都已经驚㗎啦。你话半夜三更见到南面神婆咁样。哇你仲要而家咁嘅燕麦咁样即係树精咁行出嚟喎、啊。 咁咧，其实真系有啲难睇啊！咁你敷咗上去之后啦，我都会建议你哋嗱铺咗，即系轻轻攞手指或者你攞个巾啦，笔咗铺咗上块面之后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市面其实有得好容易买到一啲叫面膜纸，咁面膜纸系一粒粒嘅啫。咁佢細細粒嘅，咁你咧將嗰一粒面膜紙，當你攞少少牛奶浸咗佢，咁你大約浸佢三至四分鐘度，咁佢已經索咗啲牛奶入個面膜紙度嘅，跟住你攤開咗就好似我哋平時你敷嘅一張個 mask 嗰樣嚟， 跟住就再搭喺嗰啲樹根嗰度係嘛，搭喺嗰啲係啦， 跟 住面膜上邊咁樣。哦， 冇錯。咁你冚住咗之後咧，咁你望出嚟咧就會即係好睇啲。係 啦。 咁同埋有一個咧作用就係你當你再覆蓋多一陣嘅時候，就確保嗰啲燕麥會流出嚟啦，同埋等佢更加易吸收。咁我哋大約十分鐘就得嘅。 哦，哇！呢、這個方法都幾得意喎，我估唔到原來燕麥都有咁多嘅用法㗎，即係例如係敷下面膜啊，又或者幫你磨下砂，即係加啲黑糖之後咧。都几好喎、啊！呢、这、一个燕麦 方便啊，都 系啦，咁 好容易买到啊。 系平超级市场又有得买，又 系啦， 应该唔使抢，都应该买到嘅燕麦，系咪？ 系啦系啦，唔使排队啊！呢、这个 好明白。咁呢个非常之好啊！大家有机会咧，可以试一试咧燕麦啊，帮助我哋而家戴住口罩嘅时候，面膜啊，呢个面部嘅美容都好紧要啊！ 冇错啊，最紧要系去除多余嘅油份啊，等我哋冇咁容易起痘痘啊！ 好，咁今日朝头早咧就唔该晒 Queenie 啦，咁啊下个星期继续介绍啲好嘢俾我哋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既然讲开用燕麦去到敷，我真系谂起啲树精。 生路，你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 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次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茫茫，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面膜敷到好似老老咁啊，真系得人惊啊！前度幽魂嚟自张国荣，这个时间先听埋龙虎帮嘅推介作品精选啊！转头晨光第一节目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女友视觉嘅佢原来系咁嘅。 开始有心跳，时候到时有分晓。 新曲是走甜蜜轻快的路线的 MV 就用了女友视觉出发，沿著日本的路线拍拖，全程浪漫陪伴。作曲吉新风，填词陈永谦，编曲有 Nick Choi 吉新风，监制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卓妍正式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可能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后可以大规模使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属下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可能在个半月内进行人体试验3个月，预计首阶段将会对45个人进行疫苗试验，之后会将测试扩大至几百人甚至几千人。 他表示，即使一切都按原定计划完成测试，亦都需要六至八个月的时间。由此推算，疫苗将会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后可以大规模使用。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CIBS 桌上游戏，甚至啲棋类嘅活动，斗兽棋或者波子棋，对于你嚟讲有冇满足感咧？ 桌游呢啲其实本身系好难玩厌嘅，不停有新嘅 game 出现咧，系越玩越多嘅，成个人个心灵咧 大印象咁样 嘅。棋里面咁样，比赛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欣赏到其他高水平棋手嘅对决咧，非常之雀跃。 系咪飞将过河啊？ 呢个冚棋先有， 冚棋先有啊！即系 将军啊？ 将军啊，将军梗系有噶啦，冇将军点样可以棋？ 街坊体育会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田径队长跑运动员黄敏俊，今年23岁，而家喺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紧呢个运动科学硕士课程。2019年都算是我收获丰富的一年，我分别在3月同埋7月代表香港参加了世界越野锦标赛同埋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在年尾亦都分别打破了香港5000米、10公里以及马拉松的香港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同埋阿 O 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今朝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咧嚟自上海嘅新闻嚟嘅，咁啊，我同你咧都唔系一个吸烟嘅人士啦，咁、但系近期大家已经要戴住口罩啦。你仲點樣吸煙呢？唔通喺口罩嗰度整個窿出嚟吸煙呢？ 真係，我有見過啲照片呢，就係、是、有個人有個口罩啦，戴住咗啦，佢就喺中間最正中嗰個位呢，就剪咗個窿出嚟。 係， 咁我覺得何必呢？係咪先？ 究竟有咩用呢？咁你吸完煙之後，嗰個窿係咪再冚翻個蓋佢呢？咁你嗰、那個 錯喎，件事 篤個窿出嚟都話叫做好少少，但系更加多咧就系、是一吸烟嘅时候就会除低口罩。其实香港好多人都系咁嘅， 系啊， 你观察喺 街上面行都系啊。 嗯，所以咧呢、這个上海嘅中医药大学啊嘅医生主任咧就阿崔医生咧就表示啊，佢话咧防疫嘅四大法宝咧就系、是、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多通风啦同埋不聚集，而吸烟咧就 要啊除低个口罩，仲要咧要注意啊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啊。阿主任系咁样讲嘅，佢话喺屋企吸烟咧，二手烟就会咧搞到屋企人嘅健康啦。咁啊出门咧戴口罩又唔可以吸烟，除低口罩吸烟咧又唔安全，所以 戒咗佢啦。 系啦，佢都系咁讲，藉住呢个机会戒烟吧啦。 系啦， 即系呢个系嚟自上海嘅一位中医主任嘅咁样讲啦。 即系其实一讲戒乜戒物咧，我自己觉得咧好簡單，你唔需要諗係事先要準備定啲乜嘢，你只係講一句啊，好耐由呢一秒開始戒啦。 嗯， 其實就係咁簡單嘅。係 咁，如果自律高嘅朋友可以咁樣做啦。你話自律低啲嘅，總要揾一個原因出嚟。譬如有啲要減肥嘅朋友咧，可能身體就響起警號啦，同你講哇，你再咁食落去唔得咯喎咁樣。咁即係要有一個負擔或者一個 problem 出咗嚟咧，你覺得好麻煩，跟住你先願意戒掉一樣嘢嘅。咁啱啦，依家其實都幾煩㗎。我同你雖然唔係咧，就係吸煙人士，但係。单单戴口罩都烦啦， 系啊， 除口罩又戴翻，又除翻，又点烟， 又容易整污糟个口罩，系咪？一阵又交叉感染。 其实身边咧好多朋友都系嗰啲食烟嘅人士嚟噶嘛，咁食烟嘅人士咧好中意食烟嘅时候倾偈啊。你睇呢个 知 名 余 春娇就知道啦。其实咧。好多朋友咧都系嗰啲 social smoker， 即系意思就系、是、啊社交上大家啊食口烟多啲话题讲咁样。咁乜嘢叫食口烟多啲话题讲咧？就是、点烟嗰一刻咧，其实佢冇再吸噶，就是、不断倾偈，不断倾偈，不断倾偈，倾到诶食、哎、完啦，诶、哎、再点多支啦，即系咁嘅意思咯。呢、這个嗱、啊、当然啦，系小弟嘅观察嚟嘅。咁啊，说穿了咧，都系想心机旁边嘅你咧，身体好。咁啊，戒烟咧一定会对身体好一啲嘅，特别系肺部功能 啦。呢、 這个我哋由细都听到大噶啦。咁所以希望咧啊，如果都真系哇戴咁多口罩咯，近期已经咁。如果你觉得麻烦嘅话，啊，索性食少啲咯，戒咗佢咯， 戒咗佢咯，戒咗佢最好噶啦。即系除咗对自己。之外啦，对个地球又好啦， 对 身边嘅所有人都好。即系我自己戴住个口罩，有阵时喺街嗰度行咧，咁都有见过啲吸烟人士喺条街嗰度嘛。其实有一刻我有幻想，我真系有幻想过啊！我戴住个口罩，防唔防到嗰啲二手烟会吸唔到咧？咁样 事实系， 梗系吸到啦，系啊！所以为己为人，咁多位吸烟嘅人士，不如由今日开始戒咗佢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7:12嘅时间啦，咁啊，电话侧边咧，晨光交通天文台有 Didi 喺度， 系 Didi 早晨。 Hello，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讲下交通嘅情况出嚟听下先啦，唔该你。 好啊，咁今朝早有个封路啊，因为怀疑有气体泄漏咧，内告士打道啊，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啊，系内告士打道啊，唔系出边嗰条啊，就系近住景隆街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啊暂时交通都未有挤塞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咁啊要小心啊，经过，咁另外啦。有个爆水管咧，就喺天光道噶，而喺天光道啦，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咧，就封闭噶。咁九巴17号线啦，去裕民坊方向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嘅。系啦，讲完啦。 好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要留意翻啦，特别系嗰啲爆水管嘅情况啦。咁啊，唔该晒 Didi 先。啊，不过 Didi 你头先讲，我想问一样嘢，天光道点解有关裕民坊事嘅？ 哦，佢嗰个巴士路，嗰、那个巴士去裕民坊方向噶嘛？ 哦，因为一度系何文田，一度系观塘，我就一路听嘅时候，诶咁得意嘅咁样，我应该冇理由阻到去裕民坊噶。我原来系巴士嘅路线， 巴士线987号线系啦，咁佢即系去观塘方向咯。咁你巴士 例如你又去尖沙咀同喺深水埗啊嘛，咁你都要知道嗰條巴士線係去邊個方向。咁佢去漁民坊咧，你問得好啦，即係去觀塘方向有影響嘅。 哦，了解曬啦。咁啊，有陣時唔清楚，自己問多句啊，咁都幫心機旁邊嘅聽眾問多句。唔該曬你啊 ，Didi， 唔該曬你。好啦，咁啊，天氣方面咧，有阿 Barbie 喺度。早晨啊 ，Barbie。 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啊，哦，早晨，晨光第一線嘅聽眾。 係出邊係咪？我今日朝頭早覺得比較上濕濕立立嘅感覺喎，而家係咪都係咧？ 其实都有少少喎，不过呢有一个舒服嘅地方呢，就係而家已经见到呢和暖嘅阳光呢，就係少少咁藏落嚟，因为呢今日天都冇乜云喎竟然。咁、 哦、 不过呢就冇乜风，咁所以呢一种呢感觉其实好舒服喎，因为呢好清凉啦、 嗯、 但係又有一个即係因为佢而家唔係晒㗎嘛，佢只係少少阳光咁样呢，咁所以呢就啱啱企喺太阳底下嘅时候呢，其实就好舒服囉我觉得。 哦，咁今日呢个天气都系和暖㗎啦，咁大家就即系可以慢慢啊享受下呢啲和暖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出边咧嗱，你就话几舒服啦。咁但系大家会唔会着错衫咧？你见到？ 我见到啲人啊都冇乜，真系大家好多都系着一件薄风褛。我今次见到人着短袖 添。哦，系啊，有啲人怕热嗰啲咧，而家21度啊，都啱噶啦。 对啊，即系已经唔系去到之前嗰种话好冻嘅天气咯。咁我见到好多啲翻工嘅朋友仔咧，都系一件恤衫，然之后加件薄风褛啦。即系男士嘅话，咁、女士都系同平时嗰啲翻工衫差唔多咯，但系就唔使再着一件厚外套或者戴颈巾啦。今日真係好舒服，同埋好輕鬆啊！大家啲裝束都開始 咁啊，好啦，希望大家咧個心情都可以係一樣咁輕鬆就最好啦嚇。咁、面對任何問題都係輕鬆處理咧，記住成日都保持住開心嘅心態，樂觀積極面對最好啦。好，唔該曬 Barbie， 咁我哋轉頭見啦。咁啊，上晝嘅天氣方面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啦，天晴，初時咧就沿岸有霧嘅，咁啊日間温暖噶，最高嘅氣温大概27度，咁啊今日最高氣温27度啊嚇，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風。展望啊，未来对唔住啊，未来一两日咧就风势较大，咁啊周末期间啊，咁啊温暖，亦都系潮湿嘅。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啊。咁啊，今日星期三嘅时间咯，咁啊晨光大学又听听中医有啲乜嘢醒下我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早上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嗱 ，Victor， 一连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讲咧关于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即系武汉肺炎嘅话题啦。咁其实好多人咧都好好奇，到底咧有冇啲咩特别嘅人咧，或者系啲病患者啊，年龄层，甚至乎系有特别嗜好嘅人咧，系会特别容易感染到呢个嘅肺炎嘅。咁其实咧，即系有冇关系噶啦？ 咁其实咧，我哋睇翻嗰个数据嚟讲咧，其实我哋发现咧。可能有啲年纪大嘅人，即係60岁以上可能多啲感染，死亡率嚟讲都係可能年纪大嘅会高啲啦。咁但係呢我哋睇返其实外国呢就做咗啲研究嘅。发现呢嗰个数据嚟讲呢其实係同个种族啊年龄啊性别呢其实关系就唔係好大嘅。反而呢就同呢个 ACE2 呢个血管紧张素嘅转化酶2呢个受体呢是有少少关系的。简单啲讲呢其实佢係一种受体嚟嘅。咁呢种受体呢就喺我哋嘅肺泡里面嘅細胞里面表达嘅。我哋嘅肺里面有个細胞，咁佢係冠状病毒嘅受体。所以呢如果冠状病毒感染嘅话就会感染喺呢个細胞里面。 受体嘅意思即係话如果一个病毒要去搵一个細胞去感染呢就係呢个細胞啦。 都可以咁讲啦，有啲佢喺呢个細胞开始囉。 系 啦，即系我哋叫嘅标靶嘅靶细胞咯。 嗯，即系个切入点。 系啦，冇错。知道咗呢个靶细胞，其实有个重点咧，就系我哋发现就系点解好重要咧，就系因为靶细胞喺个肺嗰度啊嘛。 系。 所以其实咧，好多嘅人冠状病毒就会出现呢个肺炎咯嘅原因就系咁啦。 明白。 系啦，点解要提一提咧？就系发现咧，原来咧同食烟系有啲关系嘅。 嗯哼。 所以其实如果你普通人咧，如果食烟嘅话咧。这个 ACE2 的基因表达呢就会跟这个不吃烟的人有一个显著的升高的。 是。 即简单一点说就是如果你吃烟的话呢就更加容易感染这个新的这个冠状病毒了。 是不是因为它的肺部里面的细胞是已经是破坏了呢？ 你都是咁解釋啦，但係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食煙嘅人咧，基因嘅表達咧就會提升咯，就更加容易感染咯。 嗯，都幾難啊！不過我哋就總之明白咗咧，Victor 帶出嘅咧就係話食煙嘅人士咧係更加高危啊，比起一啲非吸煙人士。 係啦，冇錯。咁其實佢嗰個研究咧都做過年紀啊。種族啊，其實就分別就唔大嘅，就是、ACE2 嘅表達咧都差唔多，所以其實就話年紀嚟講都唔係一個太大影響嘅，係啦，只不過可能我哋睇到嘅即係新聞報道嘅，可能只不過因為啲年紀大嘅人，可能佢哋比較多複雜嘅慢性病啦、啊，同、埋可能即係個身體機能都比較差啦，所以就更加容易感染。就 咁解啦。我相信其实即系除咗话系会带嚟我哋呢一个嘅肺炎更加高危去感染之外咧，本身食烟都有唔少嘅坏处啦，大家都知道啦。 系啊，其实本身就好多坏处啦，咁同埋加上而家真系武汉肺炎同呢个食烟都有好大关系嘅时候，所以我哋就变成要大家留意一下啦。如果听众有啲食烟嘅人，咁尽量就可能要戒一戒咯。咁我哋除咗嗰个肺炎嘅问题，其实戒烟其实都仲有好多好处嘅。因为我哋发现咧，其实食烟真系带嚟好多坏处。咁首先咧，我哋都知食烟系一个会致癌啦。咁佢最大致癌咧就系呢个肺癌啦，因为食烟系最多嘅系肺癌啦。如果你食烟嘅话，你得到呢个肺癌嘅几率咧系高4-10倍嘅。咁如果你系所谓嘅烟枪。成日食煙好勁咧，基本上係10-25倍，所以其實係好容易有呢個肺癌啦。咁另外除咗肺癌，咁佢都有啲口腔嘅癌啦、食道癌啦、結腸癌啦，其實都同食煙有啲關係嘅。係啦，咁另外咧，其實好多慢性嘅肺部疾病啦，譬如 COPD 啊、啲慢阻肺啊，其實同呢個肺部嘅功能差。因为食烟引起的功能差都是有少少关系的。 我有听过一个朋友讲话咧，食烟其实都会影响咗啲呼吸道的免疫系统嘅，系咪真嘅咧？ 系啊，因为本身你食烟之后咧，你个身体机能差咗，咁就更加容易感染咯。其实你如果你留意一下，其实有啲人食烟嘅话，长期都有嚿痰嘅。 系啊，同埋成日咳得好紧要咯，会。 系啊系啊， 好似气管唔顺咁咯，会。 系啊，食气管就不得都唔好啊嘛，咁有咩风吹草动嘅话就好容易感染咯。 系 啦，所以我哋就话喺呢个非常时期，其实食烟都唔系一个好事，同埋你食烟一定要除口罩噶嘛。 系啊，呢个都好高危啊。 系啦，咁反而就更加容易感染啦，所以我哋都建议大家唔好食烟啦。 系。 咁另外除咗呢个肺啦，咁其实佢对啲心血管咧都有啲关系嘅，就会即系有啲动物嘅硬化啦，血管变窄啦。引起呢啲可能中風啊，其實同個食煙都有啲關係嘅。其實我哋所謂嘅糖尿病都同呢個食煙有啲關係嘅。咁頭先講咗啦，咁其實佢對血管嘅破壞係有一定嘅破壞嘅。咁其實糖尿病其實真係對個血管都會係唔好噶嘛。咁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又再食煙嘅話，咁其實末梢神經或者末梢嘅啲血管咧，就好容易受到損壞啦，就會出現呢個糖尿病足啊，啲爛腳要攰要。切咗佢嗰啲咧，就系呢个情况啦。食烟都会引起呢个人体嘅生殖同埋发育嘅功能啊，即系有啲可能而家都好多人可能生唔到 B B 啊，其实同呢个都有啲关 系 嘅。 系，咁如果我唔食烟啊，咁但系我长期吸食二手烟，咁点算啊？ 咁其实二手烟大家都知啦，系同食烟仲更加差。 系咯，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就话，你食烟嘅话，除咗对自己唔好。咁你對身邊嘅人都會帶嚟一定嘅危害咯。係啦，所以食煙就真係冇一個好處。 係，咁其實除咗食煙之外，都可以食下其他嘢嘅。咁我知道 Victor 咧，今朝早亦都會介紹一啲啦，係潤肺啦、化痰嘅一啲食材啦，俾我哋喎。 係啊，咁首先我哋帶嚟嘅就係一個我哋市面上都買到嘅，就呢個蜂蜜嘅柚子茶。係。咁我哋都知道啦，柚子咧。即係有一個利氣化痰、潤腸同埋清肺嘅一個效果啦。咁其實咧就佢都有豐富維他命 C 噶嘛。咁其實我哋都喺啲研究裏面都發現有啲食煙嘅人咧，佢都會消耗身體嘅維他命 C 嘅。係啊，咁維他命 C 可以抗氧化啦，同埋有啲調整呢個血壓啊，同埋提升免疫力噶嘛，所以其實都好重要嘅。咁你飲柚子茶就有啲功效啦。咁另外就係因為食煙本身中醫我哋角度嚟講，都覺得係有燥嘅，所以就好容易引起呢個肺燥傷津液嘅情況。咁蜜糖佢本身就除咗去補氣啊，咁佢都有呢個清潤嘅效果嘅。咁當然蜜糖仲有好多好處啦。咁其實就呢個蜜糖柚子茶咧，不單止佢個口味比較好飲啦，同埋好有益咯。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呢度就介绍另一个就复杂少少嘅茶饮，咁咧就系呢个桑菊嘅麦冬茶。 诶，麦冬茶我有听过呢、這个。 系啦，麦冬就大家都知系一个清肺润肺嘅一个药材啦。 系， 其实好多人可能煲汤啊，或者可能自己有时觉得诶、好似有啲燥啊，咁、佢都会攞少少麦冬嚟斟水饮嘅。 嗯， 咁咧呢度咧，因为我哋知道佢本身食烟嘅话咧，个肺就比较容易燥热嘅。就用咗呢个桑叶两钱，菊花两钱，麦冬就三钱，咁咧就加少少陈皮就一钱，滚碎冲焗五至十分钟就得噶啦。 嗯，呢、这个都好简单喎、 啊， 咁 系啊，都好简单，同埋啲药材都好容易买到咯。因为桑叶同埋菊花佢本身比较系啲叶同埋花比较清嘅，就唔系啲好浓味嘅嘢。 嗯哼， 系啦、啊，咁同埋咧佢本身有一个清肺润燥嘅效果。因为食烟是会有啲热噶嘛，咁桑叶同埋菊花佢本身都系有一个清热嘅效果啦，特别系清呢个肺热。咁桑叶仲有啲清肝嘅效果嘅，所以佢都对啲食烟嘅人、啲肝热嘅人咧有一个好好嘅效果啦。咁、其实就麦冬咧就有个清热去火嘅效果嘅。 系， 咁我哋会加少陈皮，原因系因为本身香港都比较湿气重啲啦，同埋饮食都比较冇咁好。所以咧就陈皮咧就有个理气化痰嘅效果嘅。 嗯。 咁另外咧，因为之前前面嗰啲药咧都比较凉啲嘅，咁咧加啲陈皮咧就会制衡佢，咁就变成啲剂药就唔会太寒凉咯。 嗯。 咁就比较适合大众去饮啦。 系呢、這个时势咧，即系饮一啲比较润啲啊，同埋清啲嘅嘢咧，都系有好处嘅。我觉得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Victor 介绍咗两个嘅茶饮俾我哋，同埋同我哋讲解咗咧，原来咧吸烟同埋呢个武汉肺炎咧都有一啲嘅关系噶吓。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唔使客气。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啊。晨光大学。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没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班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按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正题放年月会变心。从前按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没吸引。 从前我满分，现今只有。 期间大家个卫生啊。就唔可以做零分，要做足一百分啊！正如头先咧，医师都所讲啦，吸烟又系唔好嘅一件事嚟噶。咁有啲乜嘢，藉住今日呢个机会啦，啊，当系我劝下大家，藉住呢个机会咧，不妨今日呢一秒开始就戒咗佢啦好，今日天气方面天晴，初时沿岸有雾，咁日间温暖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7度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我哋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早上到立法会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布新一个财政年度的收支预算概要。陈茂波下午会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星期四早上出席电台联播的财政司司长热线，接听市民的电话。陈茂波早前预告，今个财政年度会录得财政赤字，是15年以来首次。而2021至21年度，由于收入减少，加上政府推出的逆周期措施，估计新一个财政年度的预计财政赤字，以金额计可能是历来最高。美股連續第二日急跌，市場憂慮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進一步擴散，資金繼續撤出股市避險。道瓊斯指數早段一度回升近190點，之後再度轉跌，最多是急挫963點，最終收市報27081點，下跌879點，跌幅大約是3.2%。道指兩日累積大跌超過1900點，標普500指數收市報3128點，下跌97點，跌幅是3%。納斯達克指數失守9000點關，收市報8965點，下跌255點，跌幅是2.8%。歐洲主要股市亦都受壓，疫情迅速蔓延的意大利，當地股市繼上日急跌超過5%之後，再跌1.4%。德國、法國和英國股市都跌近2%。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歐洲擴散，意大利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20宗確診，個案由北部蔓延至南部西西里島。總理孔特強調，當地的防控措施有效，仍然是安全的旅遊目的地。意大利的鄰國瑞士、奧地利和克羅地亞先後出現首宗確診病例，全部患者都和意大利有關。不過歐盟表示暫時未有成員國考慮對意大利封關。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初時沿岸有薄霧，日間温暖，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週末期間温暖潮濕。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内告士打道啦。内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景隆街咧，因为有气体泄漏啊，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但系唔系好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内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景隆街咧有气体泄漏啊，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喺土瓜湾嘅天光道咧，因为爆水管啦，天光道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咧系封闭噶。九巴嘅17号线啊，去裕民坊方向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用行动。 怀孕歧视个案一直是占性别歧视条例第二大比例的投诉。 2017至2019年，平机会一共收到845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 当中有接近三成的投诉个案是涉及怀孕歧视。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师奶，放低袋米， 我见到先噶噃。 宠物嚟噶嘛，你点可以就咁弯腰拎噶？放低佢， 你等我嚟啊！ 诶、哎，阿叔，摆低支漂白水。 我有自备手推车噶， 但你见唔到地下有积水咧，我惊跣亲啊嘛。你袋米同漂白水，我帮你哋 keep 住先啦。 喺超市工作同买嘢都要注意安全，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搬运宠物想安心，善用辅助机械免扭亲。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国际新视野啊，七点半钟之前嗰只歌啊，郑若骅嘅。对唔住啊，曾若骅嘅零分啊吓，系、 嗯、 好啦，咁啊21度嘅气温啊吓， 今日咧可以讲个得意啲啦，但系都系关呢个咧肺炎疫情事嘅，不过就冇早嗰两日讲嘅国际新视野比较沉重啲啦，又话喂意大利话新增嘅确诊又多啦，跟住话日本方面咧就研究紧咧，如果五月都未搞掂，或者咧疫情会扩散嘅话咧，真系会研究咧暂停东京。奥运咁样，哇！呢啲都系一啲不太开心嘅新闻啦。 一阵间都可以同大家讲下 update 下到底呢个东京奥运嘅去向系点。 好啊，咁啊，一阵今朝 sport 到你嘅时候多讲一啲啦。依一刻咧轻松少少先啦吓。咁啊，因为肺炎疫情咧仍然肆虐全球啦。咁啊，香港咧唔少人咧都唔可以出街啊，留喺屋企咁样。我哋都系啦，礼拜六日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留喺屋企。咁好多人咧留喺屋企都会拣打机啊、睇电视啊、煲剧啊、听。收音机啊，等等等等呢啲嘅娱乐选择啦，而作为咧首当其冲唔出街咧，一定要讲咧内地嘅一啲朋友仔啦，因为你睇新闻片段或者透过新闻片段咧，你都一定会睇得到啊，佢哋咧真系连小区都唔可以出，咩叫小区都唔可以出咧？有啲城市或者有啲地方咧，就譬如你系住喺大美督嘅，咁大美督个口口嗰度，即系类似。香港教育大学嗰度口口咧有个关闸，个关闸咧就闸住咗噶啦。你除非系一啲住户，咁你先可以咧入到嗰个通道，大美督嗰个通道咯。咁如果你话喂唔系嘅，纯粹入去踩下单车嘅话，咁唔得啦。啊，我哋依家社区有个限制令，咁你唔可以入到去呢、這个区域啦。除非你系本区嘅居民，即系大美督嘅居民。咁除调翻转头，喂，咁你居民就玩晒啦，咁可以出出入入啦，都唔系一个礼拜咧，只可以咧。 進出嗰、那個關口啊，即係頭先講嗰個閘口咧，兩次定三次？ 有啲嘅地方咧，佢哋甚至乎有個規例咧，就係話當係安排咗呢一個住户呢一個嘅單位入邊，其中一位嘅人咧可以出去購買糧食啦， 係啦，買嘢食。 佢哋甚至乎 咧用品 限時間嘅喎，即係佢哋話好啦，你而家可以去超級市場買嘢，你只可以喺超級市場逗留一個鐘。 係， 哇！我睇到呢一個嘅新聞嘅時候，我嗰刻個腦就係諗到。我可以喺超級市場逗留一個鐘。第一，我要寫低曬我要買嘅嘢，我唔可以，我唔可以去到嘅時候先諗啦。第二就係直頭好似即係核突啲講句，就係我哋以前成日玩嗰啲遊戲，係搶嘢去超級市場搶禮物嗰啲遊戲咧，你真係要瘋狂搶嚟。你諗下點解會用到咧？就係搶字去形容咧，我係可以出一個鐘啫。每一個家庭都係可以只係出一個鐘，個個都擔心自己想買嘅嘢咧買唔到，都係嗰個心態啦。個個都驚咧，就容易引起恐慌，引起恐慌你就會覺得好想買到一啲自己最想要嘅生活必需品。 係，咁所以都 辛苦咯， 辛苦咯，同埋有機會有亂子出咗咯。 其實最好咧就係，既然即係內地又好，或者世界邊個地方都好啦，科技咁發達嘅時候，可唔可以即係叫人送咧咁樣？咁你自己安安心心喺個網上邊落單，然後 不過冇啊，佢送唔到入嚟啊，佢入唔到你個小區啊。 咁起碼你喺個區 個門口嗰度， 門口嗰度 真係唔知道呢、這個真係要 你又喺門口嗰度做多次小集運咯，得唔得啊？ 要喺內地先可以感受到嗰種。即係少少困擾或者無力感啦，當門口都唔可以出嘅時候咧，內地好多嘅網民咧都唯有不斷打機啦，不斷食嘢同埋不斷瞓覺嘅。咁今日呢個話有趣啲嘅新聞咧，一個男仔咧就喺長時間喺屋企嗰度瞓覺啊，就係咁樣瞓下瞓下咧。佢唔記得熄自己嘅直播啊！你知內地咧都好多人 嗰啲咩 喜歡開嗰啲咩抖咩啊嗰啲，即係好似 美國都好犀利喎！你知唔知啊？ 係啦，咁 美國玩嗰只抖嗰只都好犀利。 係啊，咁總之咧有一個男仔咧就因為咧喺屋企悶得滯咧瞓著咗啊，但係開咗直播咧奇就奇在咧佢咧喺兩日之間咧都冇熄過呢個直播嘅功能啦，咁啊瞓醒之後咧，佢粉絲人數咧由 3.7 萬咧狂升到8萬幾人咯， 有啲咁嘅事。 係啊，因為咧佢瞓覺嘅時候咧，竟然有超過咧1800萬人觀看，令佢收入咧得到7.6萬嘅人民幣咯。但系斋瞓觉就，仲要呢个男仔咧，大家唔好谂住好似袁彬啊、嗰啲金宇彬啊、嗰啲韩星嗰啲咁靓仔啊咁样啊吓，佢只不过普通嘅肥仔嚟，个样仲普通过你同埋我，但系佢竟然用两日时间瞓觉，揾咗接近7万蚊人民币， 呢、這个世界真 系 好大， 系啊，你真系估唔到噶，咁啊费事公开佢个网名出嚟啦，咁啊， 因为佢都揾够啦， 系啦。佢都揾夠啦，佢都上咗一個位置啦，正所謂由 3.7 萬嘅粉絲咧狂升到80几万，哇！80几万嘅粉絲其實都幾多，如果嗰80几万嘅粉絲同時開片，即係開佢嘅片嚟睇咧，其實佢嘅收入都幾大嚇。呢啲咧唔知係咪因傻得福啦？嗱、唔係禍嚟嘅，你喺屋企瞓覺啫。咁但係佢一路開住呢個直播咧，原來好多人咧中意睇人哋瞓覺直播嘅喎。咁當然我理解唔到啦，仲要睇一個肥仔瞓覺究竟有幾咁好睇， 有一樣嘢 你會想睇啦。 真係噶，我同你咧係未必理解到嘅，因為咧有啲人啊中意睇瞓覺啦，有啲人咧會中意純粹食飯嘅時候咧開住個 cam。 喂，睇食嘢我明白，睇食嘢咧就係、是、人咧每一日都要食三餐噶嘛， 但你可能食啲好普通嘅嘢、 但係我都會想睇下白元浩你個飯盒係咩，你想食啲咩？嗱，睇食嘢我係明嘅，同埋咧另一啲朋友就係咧成即係譬如你好簡單喺美式快餐店買啲最普通嘅包同埋薯條，一路食住一路直播咧。因為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戒咗呢啲薯條啊、漢堡包咧，已經有成個幾兩個月噶啦。佢睇你食咗咧，佢都覺得自己咧可以一解啊嗰、那個思念之苦啊。 會係咁嘅咩？ 會噶，原來係基於咁嘅原因咧，所以食嘢嘅片咧喺YouTube 啦或者各大嘅視頻平台咧，其實係一定客户噶。系啊，我经过长年累月嘅一个分析咧，因为有阵时咧，你如果系睇开嗰啲食嘢嗰啲片咧，你睇食嘢嗰片下边嗰啲 kick rate 系好多嘅，其实佢只系一个样貌好普通嘅女仔啦，跟住喺面前咧就打火锅俾你一路食一路，可能讲啲无聊嘅嘢啦咁样啦。 咁跟住就已經可能有好多人睇咯。咁佢係佢仲要係唔係衣着性感嘅、哦 嗯， 即係普通過唔普通嘅。咁但係就真係有客路咁樣咯。有啲人咧係好中意打邊爐咁咧，好似嚴瓊嗰啲咧，佢可能佢就算 話你神咗流量響埋名， 唔係就算佢自己都講喺節目，就算佢自己唔打邊爐啦，佢、 啊、 都想睇下人哋打邊爐嘅，即係睇下啊人哋打邊爐究竟係食呢啲嘢，即係嗰個八卦或者獵奇嘅心態就係咁樣而嚟咯。但係咧瞓覺兩個鐘頭，一個肥仔。轉眼之間可以咁多人睇咧，我真係聞所未聞。 之前都試過有一次有個live 直播嘅視頻咧，係就係有個人佢就好專心做嘢嘅，佢都係一個好專心嘅學生嚟嘅。 係 咁佢只不過咧係 set 咗個 cam， 係但係佢又開直播喎。 係啦，佢就影住自己，影住自己做咩咧？就淨係影住自己咧，係好專心喺度睇緊書， 係 同埋寫緊嘢，都係瘋狂地多人睇嘅。即係其實佢係。如果你話食嘢嘅，你話打機嘅，咁你我當你嗰、那個譬如 KOL， 佢好叻嘅，佢把口，佢真係講到咧曉飛，哇！街頭霸王直頭好似講到咧唔知出神入化，直頭去到咧就係以前啊阿董彪叔嘅年代港馬咁樣，個個都中意嘅。咁但係你話開住個 cam， 淨係做功課， 究竟有咩好睇咧？ 淨係睇住一個人好專心喺度睇緊書， 係啊， 嗰、那個位喺邊度咧？ 我都唔明白啊！我真係唔 係 好理解。 我哋係咪已經被時代淘汰咗？ 咁係，咁我哋理解到一啲嘢，譬如食嘢嗰啲，我哋理解到。你打機講到好亮麗，理解得到。咁你其實喺視頻平台， 即係瞓覺同讀書，我真係理解唔到、啊。 視頻平台都係百貨應百客嘅，我哋係百客其中一個嚟嘅啫。咁我哋中意睇人食嘢、睇人打機、睇人打波咁樣。咁我哋咪歸類咗喺嗰個族群嗰度咯，咁、但原來有咁多族群係中意睇人瞓覺嘅，仲要唔係睇一個美女瞓覺，或者一個靚仔瞓覺，係睇一個肥呆瞓覺。究竟我喺度研究緊，大家睇佢瞓覺係因為佢鼻鼾聲太大，好搞笑啊？定還是佢瞓瞓下會扎醒啊？定還是係瞓瞓下有啲靈異 嘅 片段出咗嚟咧？咁樣不得而知啊！不過咧，事就這樣成了，咁樣就令到咧呢一位嘅網絡嘅朋友咧就火速紅起啦。咁有好多網民都有講啊，話哇佢咧可能啊係咧喺呢個肺炎疫情入邊咧，唯一唔使賣口罩同埋消毒劑而發到災難財嘅一位朋友，只係喺屋企單純瞓覺、 這個、 就可以揾到八萬蚊嘅人民幣接近。 佢又唔係突然之間想去揾呢筆錢。 係啊，唔係佢唔係突然啊，佢被動添啊，隨時係想翻工翻學，但係冇得翻，跟住唯有喺屋企。咁喺屋企食完瞓，瞓完又食咁樣，只不過無聊開住直播咯。咁但係原來咁都得，幾搞笑咧。咁所以呢個真係要用呢個嚟做一個最後總結。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在马路那边的人，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愿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如常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个很远的。人步近，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经跳过再淡然同度人生，谁是悲？ 还残忍。No,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首嘅作品，佢哋 Yellow 附近的人，网络世界好大，唔系净系吸引到咧附近嘅人，而埋地球另外一边嘅人咧，只要你嘅视频系有趣啦，或者系无聊到极点，都可能吸引到好多唔同范畴嘅人啦吓。出边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4%噶，哇，好湿、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今日先同大家睇下琴日咧欧联啊吓嘅战报啦，车路士主场真系要输啊，俾拜仁搞掂咗啦。拜仁咧过咗圣诞节之后咧越踢越好啊吓，咁啊除咗咧重夺咧德甲嘅榜首位置啦，连作客啊去到咧车路士嘅主场咧依然可以咧3-0啊大炒车路士。 嗯，系时候承认自己系中游球队啦。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吓，咁但系异军突起嘅球队可能下年咧有份踢欧洲赛，讲紧英超方面嘅球队可能会大執位，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咁睇到欧联方面就继续有好多唔同嘅战报嘅。咁除咗呢一场咧，咁仲有另一场嘅焦点球赛咧，就系拿波里咧就对巴塞隆拿。拿波里主场硬正，1-1咧可以打和到巴塞隆拿。咁、 大家都安心啊嘛，探热之后先至入场。 系啊，可能系咁啦。其实今年或者呢两三年咧，拿波里真系踢得好好，尤其是进攻方面有几位好出色嘅前锋啦。咁今晚继续有得睇欧联啊，皇马就对曼城嘅。咁啊，曼城近排就被一啲丑闻嘅困扰啦，争啲有机会可能会褫夺翻佢嘅英超冠军啊吓。咁啊，究竟最后决定系点咧？要等赛会同埋咧有关方面啊去同大家确认翻先啦。 哥迪奥拿都话咩？就算降咗落越早咧， 系 都会继续教曼城、哦。 是啊，但是有阵时 好 juicy 喎、啊、件事。你想下初头又话美斯系威系势，又话过去啦。咁而家收到呢一个消息，就话曼城有机会系降班或者褫夺一啲嘅 殊荣 啦。殊荣啦。咁跟住又出咗啲新闻，就话美斯对巴塞好忠诚、哦。 是啊，咁所以 过咯、啊， 真系唔知道点解啊吓。咁嗰阵时其实意甲方面都闹过呢一类咁嘅丑闻啦。咁早记嗰阵时都即系被判罚落咗去。 电话门又试过啦。 系啦、啊，一个联赛嘅组别啦，好啦，咁啊讲下今晚先啊，欧联咧16强咧首回合啊，咁啊上演咧最强嘅戏码就系皇马主场迎战咧蓝月亮啊。曼城咁啊，双方咧都拥有高质嘅射手啊，不过咧后防咧同样都系麻麻地啦，尤其啊曼城啊攻强守弱啦，呢个仿佛系球队嘅特色嚟噶啦，咁样啊前锋咧咁啊继续 擺咧，貝納杜斯華啦、阿古魯啦同埋史達寧啊。講緊就係曼城方面咧，至於皇馬方面咧，就賓斯馬啦，仲有加利夫巴利啦，應該係箭頭嘅人選嚟噶啦。咁啊，兩支豪門咧，今季咧為人詬病嘅咧，都係一啲防守問題啦，經常會咧失一啲大意波嘅。曼城作客嘅時候咧，情況更加嚴重，近六場咧只有兩場係保持不失球嘅啫。啊，曼城一向以攻代守啊，呢一種踢法咧喺歐聯嘅淘汰賽咧繼續保持啊，近三屆咧六場十六強嘅賽事啦，四場八強嘅賽事啦，即共十場賽事啦，有九個總入球哦，咁啊睇嚟咧都係會有一個入球 show 俾大家睇到咯。 最緊要就係關鍵嗰一兩場波就唔好輸啦，俾你係威係數殺到入去呢個八強，咁你要入到四強先得㗎，係咪？ 咁啊，里昂咧就會對祖記咁啊，亦都係歐聯十六強嘅賽事啦。咁啊轉個角度睇埋 NBA 啦。咁啊，大家如果琴日咧喺晏晝嘅時間，香港時間晏晝嘅時間咧，可能都會睇呢個高比拜仁嘅追悼會啦。咁啊，兩萬人出席啦。咁啊，佢太太Vanessa 啦，就都令到好多嘅球迷都好感動嘅。最估唔到就係米高佐敦啦，波神米高佐敦老女中環啦。咁啊，講兄弟情嘅時候咧，哇，完全係失控式咁嘅喊，係失控式咁嘅喊啊！佢係咁樣講嘅，高比離開咗我自己啦，我嘅內心一部分咧。亦都死咗啦，就好似亲兄弟咁样啊！每个人咧都会比较米高佐敦，即系我自己啦，同埋高比拜仁，即系将我哋两个较劲。高比咧就会着你嘅自己嘅衫同埋鞋啊，咁啊关系都好亲密啦。有阵时咧高比拜仁会半夜两三点咧 send 短信咧俾米高佐敦噶啊咁。呢、這個亦都係我估收音機旁邊嘅你，以至好多球迷都幾估唔到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喂，雖然佢哋有一種彷彿亦師亦友嘅關係咁樣，但係估唔到佢哋私底下原來 friend 得咁緊要咁樣。除咗米高佐敦有發文啦，即係台上邊喊曬咁樣去悼念高比拜仁咧，仲有一眾以前嘅高比嘅隊友啦，包括咧奧尼爾啦，都有分享咧佢同小飛俠啊，即係阿高比拜仁嘅一啲私密嘅對答。佢更加不失幽默咁樣講，佢話啊，我會將我畢生嘅球技咧都教你嘅女嘅，除咗射罰球嘅技巧咁樣。咁在場亦都所有嘅球迷都有笑出嚟，咁但係嗰笑係好放黑嘅，即係覺得啊係啊，即係希望大家。依家高比離開咗我哋已經係一個事實啦，咁但係大家唯有樂觀啲咁去面對，打好每一場嘅球賽咯。呢、這個亦都係咧高比拜仁嘅精神啊所在嚟嘅。 好啦，另外咧都係話咗會同大家睇睇一啲有關於東京奧運嘅消息啊，其中有一啲咧都係關於就本地嘅添。受到咧就係新型冠狀肺炎影響啦，咁啊國際冰聯啊乒乓球聯賽啦，咁啊會即係惠及啊即係顧及呢一個嘅球員以及咧就係嘅所有工作人員啦，咁所以就宣布咧原定喺下個月啊，咁啊喺釜山會展中心揭開嘅世界乒乓球團體賽就會延期去到六月啦。呢個變動咧，咁啊打亂咗唔單止淨係香港隊嘅乒乓球隊啊，今日大家都諗住咧七月份嘅時間去到東京奧運啊參加呢個比賽啦。如果真係延期嘅話咧，哇都幾麻煩啦嚇。佢哋話到延期咧會去到六月二十一至到二十八號舉行，地點不變，都係韓國方面。咁啊會唔會再延期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啊但係會唔會再影響埋之後嗰個？叫做澳洲公开赛咧，咁又系要等消息噶。咁啊，奥运夹咗喺中间啦，其实都几麻烦啦吓。啊，仲有啦，咁啊，由于呢一个嘅病毒影响啦，咁啊，日本成为重灾区之一啊。啊，东京自己咧，本身呢个城市就话到啊，我哋一定会举行噶啦。不过啊，咁啊喺睇翻啊，就系国际奥委会嘅副主席啦。咁啊，佢哋亦都话到啦，啊嚟紧啊呢一个嘅控制疫情嘅工作咧，非常之关键。在距离开幕仲有两个月之前的时候呢，其实就必须要做决定啦。同一时间啦，主办方即是日本啦，也都需要立刻呢就是展开行动。包括啊提升呢就是所有的安全的细节啦。例如是对食物啦、选手村、酒店、媒体工作室等等啊。咁佢哋指出啦，若果去到五月底的死线之前呢， 都冇辦法咧，就係符合到一啲相應啊或者足夠嘅衞生條件嘅時候咧，咁啊當其時就有可能咧就會考慮啊取消呢一個奧運，就唔係話東京自己單方面啦。咁連埋咧就係奧委會咧都有呢一個嘅考量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啊，東京奧運將會有11,000名嘅選手參賽啦，另外亦都有大概4,400名嘅選手啊，咁啊參加緊接落去嘅東京殘疾人士奧運會噶。今次呢個消息咧出咗出嚟，咁啊當然咧大家都擔心啦。咁啊講翻奧運啦，由1896年開始計啦，奧林匹克運動會啊係史上曾經咧1916年、1940年以及咧就1944年都係因為咧戰爭而取消噶。其中係1940年啊，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取消啦。咁啊當其時嘅主辦方咧就正值咧就係日本，重要咧都係東京添。对上一次咧喺东京举办奥运嘅时候啦，咁啊奥运完咗嘅翌年啦，咁啊日本都有一啲学生嘅运动啦，咁啊导致咧经济啊更加咧就系萧条噶。有啲人话到咧，好似东京啊同呢一个奥运咧就冇乜运啊吓，唔系好磨合得到。咁啊今年咧都希望啊能够举办得成功嘅，我哋又可以咧专心啲或者开心啲睇下呢个运动嘅比赛。好啦，呢个时间先听咧8:00嘅新闻报道啊。 当地将会难以应对，呼吁非盟成员国采取进取的措施抗击疫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0.3，瑞士法郎0.977，澳元0.66，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8。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8点，跌2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8.89美元，卖出1,639.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香港先啦。咁由于有漏煤气咧，怀疑气体泄漏啊，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啦，由于系怀疑有气体泄漏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暂时就未有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啦，较早前啦，天光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影响到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咧，需要封路噶。而家咧爆水管咧就已经系复修啦，封路重开啊。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弄道至到码头围道一段封路重开，咁九巴17号线咧都行翻原有嘅路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系正常，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啦来回方向近住油塘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二台通识六十秒。 2020年话咁快已经嚟到二月尾，而今年系闰年，所以会有2月29号。对于2月29号生日嘅朋友咧，又可以庆祝四年一次嘅正日生日。啊，你又知唔知？如果喺平年一年得365日嗰阵，2月29号出世嘅朋友，啲岁数系点计咧？嗱，原来根据香港法例《成年岁数条例》列明。一个人如果佢系2月29号出世，喺闰年以外嘅其他年份，就需要用3月1号作为佢嘅生日，咁样佢哋就唔使四年等一次啦。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8:09，早晨小白，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啊， 系啊，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啦，先同大家可以讲下天气先。今日咧天晴啊，初时咧沿岸有薄雾，日间系温暖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啊。周末期间咧，温暖同埋潮湿嘅，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93%咁啊。今日啦，一如以往啦，啊，彭爷啦同埋 Barbie 咧就会打电话嚟到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啦。我同埋小白咧就继续啊喺二台嘅直播室嗰度咧同大家咧晨光第一线。但系呢个晨光第一线咧今日有个温馨提示啊， 系乜嘢咧？ 啊，唔知关唔关你事啊？今日会唔会有机会出现喺咧荃湾区啊、葵青区啊、沙田区啊、机场、大屿山？咁样咧 都有机会， 有机会系咪？ 系啊， 新界南总区咧，琴日啊，到咧，即系26号啊，一日咧，一连三日咧，采取执法行动啊，咁咧喺呢个荃湾、葵青、沙田、机场、大屿山嘅景区咧，打击违例泊车啊！ 哦，咁我放心啦，我今日坐车啊， 以确保咧道路安全同埋咧交通畅顺咁样。喺第一日入面咧，哇，警方厉害啊，发出咗咧接近2000张嘅定额罚款啊，同埋拖走咗6架对道路造成严重阻碍嘅车。 其实好多时咧，即系违例泊车咧，系有啲位特别系需要票控，大力票控。 系， 因为点解咧？嗱，转弯有啲一转弯有啲好多盲点啦，又或者你同转弯嘅位置咧，你违泊得太近嘅话咧，除咗系我嚟阻住其他车嘅出入之外咧，仲好容易发生意外。 系啊， 即系呢啲，我觉得一去到容易发生意外啊、嗨亲嘅时候咧。我觉得更加要严打呢个违例嘅牌。 系啊，咁啊，大家成日有一种心态就系啊，摆喺街边执执搏咁样唔多觉咁啊。今时今日唔得啦，因为琴日小弟咧去开呢个九龙湾做嘢，咁啊做咗2个钟头啦，咁啊摆喺停车场入边啦。一出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入停车场嗰一刻咧，我已经见到出边咧有一架有几架私家车抄咗一张牌啦。我出嚟嘅时候咧。一转弯之前咧，望一望两， 抄2张啊！ 哇，已经有2张喎。 系啊，千祈唔好抱住啲心态就系 抄咗一张就唔再抄， 抄咗一张就免疫就唔系咁样。喂，你发烧感冒咩？抄完一张就唔抄第二张唔得噶嘛，唔系咁嘅。 咁啊，所以驾驶者如果呢一排咧啊已经。食都冇啖好食，仲要食多2张牛肉干咧，咁就唔多掂啊！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如果你听到啊啲驾驶者，大家都乖啲啦，将架车就揾到标位啊，拍标位啦，咁都知道标位系好少，好难揾到噶啦，等于中咗六合彩。虽然依家六合彩都停咗差唔多成个月啦，咁啊六合彩都冇得你中，咁你就将架车乖乖摆翻入停车场。如果唔系咧，啊要用呢4个字。 得不償失啊！ 最慘係有陣時咩咧？你就諗住拍標位啦，個個都諗住等標位， 係啊。 咁喺標位嗰度咧就 double park， 係啊。 咁雖然嗰個 double park 咧就有陣時有人喺入邊嘅，不過咧。即系哇，都排得太犀利啦！有阵时候可能都会咧，有啲即系警察过嚟咧，就即系疏导一下啲交通，叫啲等紧标位嘅人咧，都要叫佢哋走。 系啊，咁所以做个警方都呼吁啦，驾驶者做一个负责任同埋安全嘅道路使用者啦。咁啊，继续会喺呢两日都会加强执法，哇，加强执法添啊！咁所以你可能觉得喂，第一日咧发出2000张定额嘅罚款通知书唔够多，会唔会今日再破纪录啊？咁大家只要乖咧，就唔会开出罚款嘅。 不过政府咧都要谂下计先得噶。咁你既然即系有咁多嘅行车证，即系批咗出去啦，你都知道有几多车噶。 你讲咗我讲嗰个位添，不过我都好支持你呢个观点。 系咪先？咁你即系要起翻多啲停车场，或者做翻多啲嘅停车位，俾翻多啲空间驾驶人士，先至咧系即系。 方为上策啦， 讲得通噶嘛？你又唔俾车位人哋，咁人哋出去，我咪等车位咯。或者有阵时冇办法啦，佢又赶时间嘅，咁佢咪唯有咧就系佢选择咗就系犯法就违泊嗰个嘅方法。咁但系唔啱嘅，咁但系两边都要谂办法点样解决咯。 系啊，如果唔系就要即系开截唔到流咧，就要开源啦。咁要赚多啲钱啦，或者睇下喺财金市场嗰度可唔可以搵到多啲嘅利润或者投资获利翻嚟啊？好啦，今日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就有彭仔啊，再加上温卓培啊，睇下大家咧喺个访问之中听唔听到一啲投资机遇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早晨，好啦。转个头咧，咁啊，轮到我彭仔咧喺呢一个环节啦，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咧又同大家咧喺呢个星期三朝早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啲经济走势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就先嚟咧要睇下个美市先啦，因为咧就隔晚美市咧都又跌得好劲，话两日加起上嚟呢个道指咧跌超过1900点、哦， 冇錯啊！咁啊，因為新冠狀病毒嘅問題啦，咁啊擔心個疫情會擴散啦，咁啊損害到全球經濟，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喺星期一道指急跌咗1031点之後嚟講嘅話咧，琴晚係再跌咧係879点或者係3.13% 嘅，咁啊而家咧道指咧距離咧2月12日所創下嚟嘅歷史個高位比較嚟講嘅話咧，道指咧已經係累積咧係跌咗咧係8.4% 嘅，咁啊我哋再睇翻美國30年嘅長債息率啦，咁啊今亚洲市场咧就报1.8281% 嘅，未见到创出个新低。我哋记得咧喺星期一晚咧，嗰个美国三十年嘅长债咧一度咧系低见过系1.811% 嘅。咁呢个咧系历史低位嚟噶。咁啊，而家咧就较历史低位咧略为高翻少少，咁但系都系严重偏低噶啦。咁啊，而家市场咧就普遍估计啦，咁啊美国咧今年咧可能会有两次减息嘅机会噶。咁啊，第一次减息可能咧会喺7月份就出現啦，咁而按照美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股咧7月份減息嘅機會咧都高達咧係85% 嘅。 哇，係咁啊，即係呢兩次減息嘅狀況，唔知可唔可以舒緩到啲經濟壓力啦嚇？咁啊，呢個到時咧再睇啦。咁啊， 呢兩次減息咧，因為個減息嘅關係咧，彭仔，我哋見到咧個美匯指數咧個美元匯價咧已經係明顯咧就轉翻弱啦。我哋見到咧歐羅個匯價咧而家係重上翻去1.0878個美元嘅位置啦，咁而見到對息率敏感嘅日元嘅匯價走翻強咧，我相信好大原因亦都係因為咧估計美國咧有機會喺今年係減兩次息嘅。 係咁啊，正話啱啱提到咧就話日元嘅狀況啦，咁亦都咧就知道喺外電嘅通訊社咧，好似都有關於咧日本方面咧一啲嘅重大事故嘅消息。 是啊，因为呢就美联社呢就琴晚呢就引述呢就国际奥委会呢就讲啦，佢就话如果假如个疫情呢继续系唔受控嘅话呢，就会建议呢就将今年嘅奥运呢就将佢取消咗佢啦。咁呢就唔系呢话先前我哋先前咪讲过嘅，就话 伦敦话不如等我嚟呢。 係啦，你搞唔掂我哋嚟啦，咁样佢就话唔会嘅，真唔会俾伦敦嚟嘅，就保留俾东京。咁但呢就会系将今年取消，就押后到疫情真系有所 所改善啦，咁然後咧先至咧係再舉行咁樣樣，咁咧就咁明顯啦，咁今年咧七月份嘅奧運咧能唔能夠舉行，已經係即係已經大家都開始已經係質疑緊㗎啦。 咦？如果係咁，似乎打定輸數喎，咁 係啊，真係打定輸數，因為而家真係越嚟越近啊嘛。你而家都三月份都嚟緊啦，咁你七月份就已經係要開幕禮啦。咁你得嗰幾個月嘅時候，咁都要籌備㗎嘛。咁所以咧，其實已經打定輸數啦。咁相反嚟講咧，咁但係雖然係咁啫，咁但係咧就見唔到咧，就呢個因素咧對日元咧或者有啲咩拖累嘅，咁我相信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最重要嘅係因為而家市場估計美國有機會減息啦，咁幫助咗日元嘅匯價啦，咁再加埋嚟講嘅話咧，就個美股連番嘅下跌啦，咁亦都係增強咗咧，令到資金咧走翻去日元度避險啦，令到日元嘅匯價係增強唔少嘅。咁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啦，個日元咧就重上翻去110.25對一個美金嘅，咁遠離咗即係上個星期五啦。我哋見到去到112嗰啲低位啦。 係咁啊，正話咧講到呢一個嘅奧運嗰個消息咧，就係嚟自呢個美聯社啦。咁啊，究竟最終嗰個嘅決定係做定唔做咧？咁啊，都係要等咧，即係官方咧正式嘅公布啊。好啦，咁另外咧，温卓培又想睇下咧其他歐洲方面嘅經濟發展嘅狀況啦。因為咧知道嚟緊三月頭咧，就英國應該係要同歐盟咧要傾呢個關税噶咯，係咪咧？ 冇錯啦，嗱，而家英鎊嘅匯價咧都相對高嘅，企喺1.30呢個位置嘅美金，咁咧就但係咧踏入去到3月2日，即係下個星期一嘅啫，咁咧就英國咧就將會咧同歐盟咧就正式係展開談判啦。嗱，之前我哋見到英國不斷同歐盟有啲反反覆覆嘅言語上嘅講話咧，其實嗰啲咧即係佢哋係自己講嘅啫，佢哋就冇真正談判嘅，真正談判係要去到下個星期一先至真正開始嘅。咁咧就據英國報章每日電訊報咧就講啦，就話咧英國咧亦都會咧同美國咧喺未來兩星期咧就展開佢哋嘅貿易嘅談判。咁明顯咧英國咧就係好急於咧同美國咧就展開貿易談判啦，去俾歐盟壓力，就逼歐盟咧就俾英國咧喺個談判度咧更加優厚條件。咁即係話咧，你歐盟如果你唔俾我優厚條件，我會同美國會做多啲生意啊等等啊咁樣去逼歐盟啦。咁但係咧英國咁樣做係咪真係可以逼到歐盟呢？我就真係質疑啦。因為首先要明白一樣嘢呢，就美國呢就過去一直呢都係封殺呢中國電信商嘅，咁呢就曾經亦都要求呢就英國呢同埋歐洲呢就合作嘅，即係配合佢嘅。咁但係呢就英國喺事件上呢就明顯就冇聽令於美國啦。我哋見到就英國係繼續俾中國嘅電信商去開發佢嘅個 5G 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我相信特朗普你知佢噶啦，有 口、仇必報噶嘛，係咪先？ 咁會唔會咁樣而即係網開英國一面，會俾多啲喺貿易上俾多啲好處英國咧？我相信就未必啦。咁所以咧就即管睇下英國同歐盟咧同美國之間嘅嗰啲貿易談判咧係會點樣啦。咁正係因為我覺得英國跟住嚟嗰個談判咧，會相當之艱巨啊！咁所以咧，一旦展開嘅時候咧，如果一有利淡嘅因素充斥市場咧，咁我唔排除咧，英鎊嘅匯價反而係會受壓嘅。咁所以咧，就留意住啦。 係咁英國方面佢哋自己都即係俾自己雙重挑戰喎、即係又要同歐盟傾，但係佢都要喺呢兩個禮拜同埋美國又傾咁樣啊，即係挑戰重重啊！咁另外如果係講到呢一個嘅即係英鎊嗰個匯價咧，如果我哋再去談一談嘅話，咁嚟緊嘅會唔會係英鎊以至到歐元咧嗰啲嘅上落盤啊，嗰啲嘅波幅咧？有冇啲咩提点我哋咁咧？ 嗱，其實咧，英鎊嘅匯價咧，我哋見到咧，就喺過去即係差唔多成年多啦。英鎊大致上都係1.28至1.34之間咧喺度走上落嘅啫。咁所以我都相信對美金咧，基本上都維持翻喺呢個位置啦。咁就有嘢要留意嘅，因為咧，英鎊對歐羅嘅交叉盤咧，即係應該話歐羅對英鎊嘅交叉盤咧，大致上咧就企喺0.83至0.93呢個範圍裏面波動。 其實由2016年8月到今日都是在這個範圍咁窄的一個範圍波動。咁咧而家咧就歐元咧，因為前嗰排見到佢急挫啦。咁啊，而家咧其實歐羅咧跌咗咁多之後咧，其實英鎊咧已經係去到 0.83， 挨近 0.83 呢啲低位噶啦。咁即係話咩咧？咁即係話咧，英鎊咧係對歐羅咧係相對係好強嘅。咁所以如果歐羅再跌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其實咧英鎊咧係會有壓力咧，對美金咧係會跟隨跌嘅。咁所以呢個咧喺交叉盤度咧要留意住個英鎊匯價走勢。 但係都係得嗰0.1。正負啫喎， 係啊係啊係好少咁，但係因為係英鎊啊，英鎊對即係對歐羅啦，咁呢個係啊嗰個變化 都係需要，係都係需要值得留意住啊嚇。好咁啊，即係投資呢個外幣市場嘅聽眾朋友咧，就特別要聽聽頭先温卓培嘅分析啦嚇，作為一個參考。咁啊，今朝早咧就同温卓培傾到呢度先，再一次多謝啦，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我哋下個禮拜先再同你傾電話啦， 拜 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赞玉医院一级物理治疗师卓玲慧， 即系喺而家大人细路啦，都要喺屋企啦，咁就都想即系做多啲家居运动啊，强身健体咁样。而家小朋友其实就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中意打机啊，或者用电话咧，其实少咗喐动嘅，系啦。咁啊，同埋个人咧就攣起晒啲唔啱嘅姿势啦。咁所以咧，希望佢哋喐得多啲，咁可以咧保持翻佢哋啲肌肉力量啊，同埋可以同一时间又可以保持翻佢哋嘅心肺功能啊，唔好等佢哋心肺功能有影响啊咁样。咁因为其实要吸引啲，即系如果讲小朋友先啦，吸引小朋友咧，其实我哋都推介一啲比較有趣味啊，有親子互動性質嘅運動嘅，例如我哋有個叫做無敵風火輪嘅運動啦。咁其實咧，佢係點樣做嘅呢？其實咧，佢係一個係可以練到一個核心肌肉訓練啊，同埋增強下肢協調嘅同埋耐力嘅運動啦。咁啊，家長同小朋友面對住大家咁坐喺個運動軟墊嗰度，手板撐地下，腳板貼腳板一齊，配合打圈圈，係啦，做翻個運動一個好似玩咁樣遊戲性質啊咁樣啦。另外亦都可以做一啲運動叫搖搖板嘅，腘繩肌同埋腕内收肌肉的伸展运动，亦都是家长和小朋友面对着大家脚板垫脚板，抹开只脚的咁样手拖手一起好像摇摇板咁样摇，一起做运动啊，伸展啊咁样啦。如果小朋友同自己玩，就可以做半踎啊，啲跳下或者啲星星型跳下嘅运动啊。妈妈或者家长同小朋友嘅，咁可以妈妈自己做个平板支撑，咁啊，小朋友喺隔篱就做喺或者系捐山窿啊，喺度转下捐下咁样样，咁啊，好似游戏咁样玩下咯。大氧嘅运动其实因为其实好简单啲，跳下大字型运动啊，喐下个我哋主要系讲紧个大肌肉啦，系喐得多啲，跑下跳下其实原地都可以做得到嘅。当然要注意翻个安全啊，预防跌倒啊，同埋记得要俾翻啲足够嘅空间嘅活动空间俾自己啊，小心有啲地下可能啲杂物啊，即系可能有啲好细嘅，之前玩完啲玩具未收好，要注意翻，同埋啲台角咧，最理想就系搵啲胶包一包住佢，防止到有呢啲情况，即系会硬到啊，啲充足嘅光线啊，同埋食得太饱嘅，咁啊冇即刻做运动啊，太肚饿都唔好嘅，咁惊个血糖嗰个影响。要着翻啲舒适嘅运动衫裤啊，同埋最紧要啦，评估自己能力，唔好勉强。同埋，如果有長期病患啊，或身體上面有何痛楚啊，都應該要諮詢物理治療師啊，同埋醫生嘅意見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八点二十六分咧，系啊，小白，今日阿欧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咧，都关你事噶， 又关我事咩嚟 啊？就系关于行山嘅，咁、哦、近排都睇到劲多新闻咧，就系话好多香港人咧都上咗山嗰度，咁啊， 上山嘅朋友仔行山嘅朋友仔仲多过年宵啊！大家都喜欢用呢个语句啦。 系啊，多人个旺角嗰时候都 系啊，特别咧有几个咧叫做呃 like 嘅热点啦，譬如讲紧系千岛湖啦，咁呢个新开发喺大榄嗰度嘅一个行山热点，其实讲紧系新开发，系啲行山友开发啊。是多了很多叫做市民去那里行咯。 因为 其实那个地方不嬲都在那里的啦。 那一种的风景呢样貌呢比较上呢是。 跟香港有少少不同。 还有是几容易行的。因为千岛湖那里其实你一个钟头松一点其实就已经可以行远了嘛。 是啦。 而且大人小路又可以去呢不是很辛苦。 是啦。那这个又是其中一个行山热点啦。第二个呢就是在西贡入到去清水湾郊野公园里面有个叫龙虾湾嘅地方啦，又系行个零两个钟啦，有一嚿咧孤独的石，可以咧俾你撩冚晒成个西贡区嘅。咁嗰嚿孤独的石咧，上次我有去行啦，哇，有十个人喺后边排队影相，喺嗰嚿石嗰度轮住，好似拜神装香咁样。 系啊，香港都几多得意嘅石头嘅，不过有部分嘅得意石头，譬如有嚿野猪石啦，野猪石仔。飞鹅山山顶上面，咁嗰啲嘅石头咧，其实就比较上难去嘅，咁所以有啲得意啲嘅样貌嘅石头，如果容易啲去咧，就通常都变晒超级打卡位噶啦。 系啦，咁呢啲超级打卡位咧，其实咧，你睇嗰张相咧，就觉得哇，都几危险、啊，因为一行出一步就系悬崖嚟噶咯，原来唔系噶。下面仲有好多石头噶，好似拍嘢咁 样。千祈唔好咁容易相信照片俾你嘅嘢。 系啊，我自己畏高噶嘛。咁我行一开始望到有好多女仔啦喺嗰度，哇，做晒唔同嘅动作，有啲仲做嗰啲瑜伽嗰啲 pose 嘅时候咧，我觉得哇，都几牙烟。点不知再行出少少睇。我、哦、原来下面仲有几嚿大嘅石嘅、 啊， 所以点跌都唔会太危险。不过行山真系要小心啊！吓，最后带俾大家咧呢个行山十式啊，就系咧俾大家温故知新啦。如果你系行山友嘅话咧，咁你就要知道啦。如果喂你唔知道啊，咁你就趁住呢个机会学一学啦。第一咧就系、是、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第二咧就系、是、啊人哋嘅垃圾咧都可以尽量执到咧都执埋啦。第三就系唔好留火种啊，唔好一路行山一路食烟啊。咁如果咪马鞍山嗰啲山火啊都唔知点嚟，但系就希望就爱护郊野嘅一啲地方啦。第四咧就系、是、啊人多嘅时候咧就要行单线咧就唔好塞住条路啊，同埋咧要让啊俾其他上山嘅人咧可以先上咗山先咁样咁啊，仲有遇到事嘅时候咧，唔掂咧，记得啊，要打电话救援啦。咁啊，遇到咧其他山友咧，就可以讲声咧啊，早晨啦、啊，午安啊，咁样呢啲咧都系啊，做一个好嘅山系朋友一啲 manner， 一啲礼貌或者啲礼仪嚟嘅。咁啊，希望收音机旁边你咧都啊行山嘅时候都可以学识咧以上讲嘅咁多点咧，你就好啦啊，做得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早上到立法会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布新一个财政年度的收支预算概要。陈茂波下午会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星期四早上出席电台联播的财政司司长热线，接听市民的电话。陈茂波早前预告今个财政年度会录得财政赤字，是15年以来首次。全真社引述消息说，政府昨日向各部门首长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各部门在下个星期一逐步恢复公共服务。内部通知提到，要求各部门首长立即为下个星期一恢复正常公共服务作出准备，以及安排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在公众人士出入的地方设体温监测设施，入口处提供消毒剂，加强清洁，宣传卫生防护知识等，并且最迟今个星期六向公众公布有关安排。 为配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感染控制措施，政府早前公布，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公务员改为在家工作，期间各个部门提供基本和有限度公共服务。美股连续第二日急跌，市场忧虑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资金继续撤出股市避险。道琼斯指数早段一度回升近190点，之后再度转跌，最多急挫963点，最终收市报27081点，下跌879点，跌幅是大约 3.2%， 导致两日累积大跌超过1900点。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出现首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意大利公民，上个星期一抵达当地。卫生部门说，当地仍然有一宗疑似病例，都是意大利人，已经被隔离。阿尔及利亚加强所有入境监察。世卫日前警告，非洲卫生系统装备不足，一旦新型冠状病毒在非洲传播，当地将会难以应对，呼吁非盟成员国采取进取的措施抗击疫情。加拿大航空表示，由于市场需要减少，每日由多伦多来往香港的航班将会延长停飞，至到4月30日。而在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往返加拿大至到北京以及上海的航班就会停飞至到4月10日。至於往返台北的航班就維持不變。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91， 日元 110.36， 瑞士法郎 0.977， 澳元 0.66， 加元 1.329， 新西蘭元 0.632， 人民幣 7.014， 英鎊對美元 1.3， 歐元對美元 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44点，跌2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21美元，卖出1640.8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内告士打道啦。内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景隆街咧，因为有气体泄漏噶，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啦，一带车多。就系内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啊，近住景隆街咧，因为有气体泄漏噶，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啦，龙尾去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茶果岭道去回旺角方向，近住基发小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油塘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出回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咁跟住提翻你啦，土瓜湾嘅天光道咧，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啦。天光道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靠背垄道至到码头围道嘅一段封路咧，系重开噶啦。九巴嘅17号线啊，去裕民坊方向咧就回复正常路线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同 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愉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个梦。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而家系8:38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电话侧边亦都有彭爷爷喺度，早晨啊彭爷。 喂，早晨，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啊听众啊，我又翻嚟啦，今次喺电话嗰度出现啦， 闪嚟闪去， 系啦，阿芭比。林慧亦都會加入嘅，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齊睇睇報章新聞焦點啦。先嚟咧就睇香港文匯報今日嘅呢一個嘅內頁要聞啊，就講到咧今天啦，稍後啊仲有一個好幾小時咧就會公布財政預算案啦。咁喺文匯報嘅新聞當中就話咧。本港消費市道已經是跌至冰點，旅遊、零售、餐飲業就首當其衝，部分營運商就蝕到入獄，每個月咧倒貼接近100万元咧，勉強維持，以保住咧員工嘅飯碗。今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將會成為他們引頸以待的救星，而香港文匯報亦都追訪了多名各行各業的人士，就講下他們目前的慘況。他們不約而同表示，特區政府既要提供經濟援助，亦都要協助向銀行借貸，讓他們可以自力更生。咁啊，先睇下其中工聯會嘅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會務總幹事啊，林志忠咧，佢就表示咧，佢哋工會嘅會員咧，都依家有成大約6-7成啊，係面對強制清大假，放冇薪嘅假期，甚至咧係減薪等等嘅問題出現咗啦。咁啊，該會啊建議咧，財政預算案當中咧設立呢個失業救濟金，以幫助僱員係面對即將來臨嘅寒冬嘅。咁至於餐飲業方面咧，亦都有酒家嘅老闆咧講到話咧，每個月咧依家嚇就要虧蝕接近100万元嘅，咁啊貼錢經營都只能夠係捱多3个月。咁佢對於咧今日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咧就有所期待，佢認為咧就飲食業最大嘅負擔咧就係租金啦，希望政府可以出面呼籲業主係減免租金，直至到咧係疫情結束為止。就算減一半租金啦，都已經好好多噶啦咁講。其次咧，咁佢就希望咧政府可以提供咧係100万至300万元的貸款擔保，去協助飲食業界向銀行借錢續命，咁可以捱過寒冬就有機會翻身啦。咁話另外就香港旅遊業方面啦，酒店啦同埋啲賓館業都陷入寒冬噶。有賓館業界人士就認為，政府以防疫抗疫基金向賓館提供現金資助，可以緩解業界嘅燃眉之急，但係都只能夠稍作幫補啫。所以業界係寄望今日公布嘅財政預算案能夠係向業界提供一段短時期嘅資助，係避免觸發結業潮，影響員工嘅飯碗。 好啦，咁我哋普罗市民又点呢？有政党啊，就民建联呢，寻日就去咗请愿，咁要求政府呢喺财政预算案当中就纾解民困啦，应对失业潮啊，扶助中小企，建议政府呢简化行政步骤，做咩啊？就全民派钱10,000元，并且成立呢失业援助金，亦都要大力推出呢是为纳税人同埋中小企纾困抗疫嘅宽免税务措施，咁啊帮助市民度过呢个艰难时期，咁话喎，咁啊即係各行各业啦，以至到政党都好多要求啊，对于呢个财政预算案，咁啊打阵大家等住听啦，睇下有几多内容呢係可以符合到呢啲人嘅諗法。咁呢一个报道呢嚟自香港文汇报嘅港文报道嚟嘅，跟住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啦，跟住呢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明报头版头条啦。讲到呢就係佛堂水龙头经书贵贱呢都係有病毒嘅。本港呢昨日就新增咗確診4宗个案，累计係85宗。当中呢除咗上述头先讲嘅一啲佛堂嘅个案之外呢，咁仲有呢就係喺蓝田兴田村確診保安嘅儿子啦，佢係港铁旺角东站站务主任。今个月20号啦发烧之后呢就请病假嘅。另一名的確診者是60歲女子，今個月12日開始咳嗽，曾經去過上環文武廟出席婚禮等等。而北角福慧精社今個月19日首現確診，其後曾經清潔的，不過衛生防護中心2月23日再去現場抽取了33個環境樣本去化驗，仍然化驗到有兩個樣本是呈陽性。第一個樣本就是取自經書的面，覆蓋經書的布和櫃墊，另一個樣本就是取自洗手間的水龍頭的手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两个阳性嘅样本咧，未必系一个活病毒。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咧就会尝试培植，睇下病毒嘅基因咧同之前嘅个案有冇关系。咁而另外咧，中心亦都计划呢一个星期之后会再去佛堂取集样本嘅。咁其余嘅公共设施样本咧都系呈阴性嘅，咁包括咗佛堂内嘅啲升降机啦、扶手、门钟、锁匙窿等等嘅。福慧精社咧，琴日新增咗1宗嘅确诊，患者系55岁嘅女患者，曾经咧喺2月3日至到8日去到佛堂嘅，佢嘅姐姐咧就系前日确诊嘅，居于呢个嘅红山半岛嘅患者，咁佢咧住喺呢个北角百福花园，喺明苑中心肯德基厨房咧系负责炸鸡嘅，咁今个月嘅9日至到22日咧都系翻过工，但系咧就冇外游记录。佢系17日开始咳嗽，24日咧就去到律敦治医院求医嘅，而琴日先至确诊嘅啫。咁至于同佢同住嘅24岁儿子咧，就冇去过佛堂，亦都冇病征，不过咧琴日亦都确诊。佢咧就喺中环1号广场翻工，咁知道妈妈病咗咧，就去到律敦治医院嗰度照肺咧，先至发现个肺系花嘅。咁啊，張竹君咧就確認佛堂咧，其實已經有第二代嘅傳播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係居於小西灣70歲婦人嘅丈夫啦，同埋呢一名嘅肯德基員工嘅兒子。咁而呢兩個人咧都係冇去過佛堂嘅。咁至於咧肯德基員工嘅兒子咧，及前日確診嘅呢兩名鑽石公主號返港嘅乘客咧，都係冇病徵嘅。咁張竹君就解釋啦，如果咧有好多都係冇病徵嘅個案咧，就會較令人擔心。能夠揾到呢啲個案咧，就係因為咧有呢個流行病學特徵，例如係從疫區翻嚟啊，或者係咧屬於確診者嘅家人。不過咧，如果普通咧喺街度行咧，有一啲嘅流行病學特徵都冇嘅話咧，就真係好難檢驗，就會增加咗咧呢個疫情嘅控制度啦。咁啊，講翻咧，頭先咧有啲嘅確診者咧，就係喺呢個工作場所咧，都有啲嘅相應嘅安排嘅。咁啊，例如咧講緊北角明苑中心嘅 KFC 咧，咁就係話咧，而家係會徹底清潔同消毒啦，至到下個月嘅9日期間都係會暫停營業嘅。而所有咧已經開封咗或者經過處理嘅食品咧，係全部會銷毀嘅。咁至於嗰一間分店嘅員工咧，就係會即時咧係自我家居隔離最少14日。咁至於咧另外一啲嘅確診者咧，曾 经去过嘅庙宇，咁包括咗咧系东华三院咧都发出咗通告啦。今日起咧，属下嘅文武庙啦、烈圣宫啦、善德堂、善德宫同埋文武别院咧系会临时关闭14日嘅。咁至于另一个咧地方就系话马会咧就系、是、接获咗确诊者嘅通知之后咧，就系话呢一个嘅佢嘅呢个会所场地啦、美食广场啦等等咧都系会关闭嘅。咁呢个咧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港府终于咧前日啊决定安排包机救人啦。咁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就指出啊，咁啊现正同有关嘅部门商讨包机安排以及接送香港人到机场嘅方法。首批接走武汉市港人有450名噶，咁但系当地交通仍然停顿，咁小区实施咧就系封闭管理，咁喺接送佢哋去到机场嘅时间咧，要小心避免咧就系交叉感染噶。咁对于包机起行嘅时间，聂德权咧就未有正面回应，只系话到尽快咧会尽量协助咧香港人翻到嚟噶。对于太迟安排包机有批评嘅声音啦，佢否认有政治考虑，咁啊认为今次接走香港人系有别于其他国家撤侨嘅情况，亦都指出啦，早前香港咧欠缺检疫设施，亦都未有掌握好疫情，故此未有条件进行。佢重申啦，咁啊接获滞留港人求助之后，已经即时协助噶啦，咁啊并且就系评估情况同埋制定方案。咁啊有啲嘅港人。包括咧就係優太嘅就擔心啦，飛機上面因為人太多聚集而變得不安全。另外懷孕嘅侯小姐亦都指出咧就未有外出，連產檢啊亦都冇辦法進行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嚇。咁啊，東方呢一份咧就講到係接載翻喺湖北嘅香港人啊，翻嚟香港啦。咁亦都有咧嚟自《蘋果日報》今日頭版頭條都係講咧有一班香港人咧就由外地飛翻嚟香港啦，翻到嚟香港呢個家。不過一翻到嚟咧就要係再被隔離14日啦嚇。咁佢哋自己都估唔到。咁啊，內文咧主要嘅內情咧就咁講嘅。就話呢個嘅武漢肺炎疫情喺南韓大爆發啦，當地啦，尋日係新增有144宗嘅確診個案嘅，累計增至咧977宗，11个人死亡，咁啊成為咗咧係除咗中國之外咧就疫情最嚴重嘅地方啦，就係呢個南韓啦。咁而港府前日咧就向南韓發出咗紅色外遊警示，並且宣布啦，由尋日開始係禁止嚟自南韓嘅非香港人咧入境嘅。咁所有曾經到過疫區大邱或者係慶尚北道嘅而翻到嚟香港嘅香港人咧，都要咧係強制檢疫14天。咁所以咧就新華旅遊啊，一個釜山、大邱及慶州5天團咧，尋日翻到嚟香港咧，就全團連埋領隊總共18人咧，隨即就被送到去咧火炭駿陽村嗰度隔離14日啦。令到咧原本短短嘅5天行程咧，就無端咧係增加14天，所謂包食包住隔離營之旅啊！咁呢班團友咧都大嘆倒楣咁講。咁另外又睇返下南韓嘅疫情啦，因為佢進一步擴大啦，咁總統文在寅呢就尋日親自去到重災區大邱市嗰度視察嘅，形容疫情呢非常嚴峻，咁當局呢計劃係對大邱同埋慶尚北道呢採取最大程度封鎖，咁另外亦都由今日嘅零時開始至到4月30日呢，就南韓方面呢就落咗一個緊急限制口罩出口令㗎。咁呢個嚟自今天呢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㗎。 我補充翻一句啊，頭先講咧相關有啲設施關閉嘅咧，講到馬會嗰個咧就只限於係山光道會所裏邊嘅美食廣場關閉嘅啫。好，跟住我哋睇一睇咧城報嘅頭條啦，講到咧就係文憑試筆試咧係預期3月27日舉行嘅。在武漢肺炎疫情之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宣布今年中學文憑試的筆試是預期在3月27日舉行，體育和音樂的實習試就會延至到5月舉行，而中文科的考試就延至5月18至26日舉行的。至於放榜日期就預計安排在7月15日。考生考試期間必須要佩戴口罩，當局亦都準備了500,000個口罩咧俾考生使用嘅，即係話每個考生咧喺每一個考試日咧都有1個口罩供應嘅。 而考試場地咧係會每日清潔消毒，考生進場前咧就要量度體温，有病徵嘅咧就唔能夠參加考試啦。考生的座位咧，相距咧就扩阔至到 1.8 米，就增加了安全系数嘅。咁杨润雄就表示啦，系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咧中学文凭试嘅笔试咧系预期喺3月27号展开，相信咧对考生嘅安全嘅影响咧会比4月先至举行笔试咧系为低嘅。因为大部分的笔试都会在学校复课之前举行，学校就可以善用班房来考试，增加考生之间的距离，只要做足这个防御工作和守规矩，考生每日都量体温，学校又做足清洁，就有信心可以令到考试是安全地进行的。至于自修生方面，怎样可以去拿到口罩呢？就是说原来可以收到考评局邮寄准考证之后，凭证就在3月16至26号的期间去到考评局领取口罩的。至于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就表示，今年参加文凭试的中国考生就要在考试前的14日来到香港进行了自我隔离先，否则就不能够参加文凭试了。如果因为前往中国而需要进行的隔离考生呢，应该尽量在考试前呢就是完成这个隔离检疫了。考评局已经发信给学校呢，提醒学生必须要在考试前14日到香港，否则是不能够参加考试的。目前是不会考虑在中国设立市场，亦都不设笔试补考的。因应今年的疫情，学生可以向考评局申请提供医疗证明文件申请成绩评估的。这个是来自成报的报道。 再看看来自星岛的独家报道，讲到就是新型冠状肺炎席卷全球，内地不少的城市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大量的病人康复出院，法国更加就是全部确诊病人都已经出院，但是本港病人康复的数字却偏低。港府四大专家之一中大防治传染病研究中心主许树昌就推断了，原因可能就是与本港使用的试剂是来自罗氏药厂，他就是对病毒的敏感度较高，只要有少少的病毒就会显示为阳性，因此令到本港出院的数字未如其他国家那么高。许树昌也指出，本港的防疫措施尚算是有效的，就好像就是今个月8号实施的强制检疫之后，外地输入几乎就是绝迹，而本地个案较零星，以及就非持续，而且部分源头是可以追踪的，故此认为现时只是间歇性的社区爆发。咁讲，佢继续话到，专家小组大概每星期都会同特首开会噶，就疫情同埋防疫嘅措施提出建议。佢更加讲到，只要不涉及政治嘅建议，其实都好容易搞得掂。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啊，8:54啊，今个早上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港股咧啊，好似都回稳咗少少咁样。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 系啊，咁啊，本来大家预期。前一晚咧就美股大跌啦，咁啊港股应该都要跟随有一个比较明显跌幅，咁但系琴日展现个抗跌力就都相当唔错嘅，咁临尾都倒升收市添。不过琴晚美股又再度大跌啦，因为大家都继续关心呢个肺炎疫情，唔止喺即系内地传即系扩散啦，而家似乎喺其他地区咧都有机会扩散，咁啊对经济影响嘅层面会更加广泛啦。咁啊所以唔多唔少应该对今日港股都会有影响啊。今朝睇翻就亞太股市都日本、韓國啦都有1%嘅跌幅啦，我估計今朝早港股都無可避免要跟隨低開啦，咁有可能要試穿翻26,500樓下嗰啲水平先啦。 咁早幾日都係啦，港股咧就都有微調或者要跌啦，咁但係咧個別股份咧就逆市可以升得到，而且咧都幾靠得住，講緊就係嗰啲5G 嘅板塊啦。咁今日繼續咧聚焦呢啲新經濟股份啦，講下阿里巴巴喎。咁呢一隻股份，郭生你點去分析咧？ 系咁，其实阿里咧就最近都跟随个市况有啲调整嘅，咁一来就即系大家都继续关心个肺炎疫情嘅影响啦，尤其是阿里就早前都表示啦，今年第一季个业绩表现啦，咁好可能都会受到个肺炎疫情影响啦，咁可能喺个收入方面会比较大幅咁放缓， 咁當然佢都強調咧，呢啲都係因為個一啲企業活動啊、消費嘅活動啦，即係受到呢個肺炎嘅影響啦。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個平台都仲係相當穩健嘅，好多消費者啊、商家啦，當個即係活動回復翻正常嘅時候咧，我哋都傾向相信佢個增長動力都仲係好強啦。因為睇翻上一季業績咧，無論佢喺呢個電商同埋就阿里雲嘅業務方面啦，個增長都就好強勁啦。咁呢兩個都係一個幾持續嘅趨勢嚟㗎。咁所以即係股價無疑短期都可能因為跟隨嘅市況啦，會有一啲壓力啦。咁但係我諗喺200蚊留下啦，開始都會有一個吸引力嘅展現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證明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禮拜傾過啊。嗯，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股市咧就希望啊同心抗跌啊吓，但系咧疫症方面咧就同心抗疫啊。华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啊、，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诶，晨光嘅听众早。嗱，今朝咧啊，我华梅咧就准备咧同大家你一个咧盘点一下，大家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都知道咧会减少外出啦，留喺屋企多啲啦，主要吓就减少外出咧，以免咧就系、是、惹到呢个病菌啦、病毒啦。好啦，一旦真系要出街啦，其实真系好多香港人都系焗住咧要出街吓、出街咧就有好多咧，我哋啊都系要爱嚟做啦，系防疫工作嘅一啲小百宝啦，系需要带住喺身啊，知道冇？ 知道。 嗱，系啲乜嘢呢？我而家想讲几样啦，都必须要有啦，吓。嗱，包括咗咧，你个面咧就戴咗个口罩啦。但系你个身啊，或者搵个袋啊，个袋里边咧都要有一个后备口罩。戴定出街，你点知你个口罩系俾人抢咗去，或者咧？自己整爛咗啊，污糟係咪？攞嚟替換，需要有個後備口罩。第二要有包乾淨嘅紙巾，係咪？好啦，第三要有包濕紙巾，乜嘢濕紙巾啊？殺得菌嗰種啊， 消毒嗰啲。 係啦，消毒殺菌濕紙巾啊，呢、這個一定要帶埋去。仲有樣嘢就係、是、咧，而家咧好興啊，嗰啲消毒除菌噴霧。是啦，我哋噴下个身啊，噴下你身边嗰个空气嘅环境啊，咁样嘅。 哦， 出街要带。 系， 仲有嘅，梗系呢一、這个嘅酒精搓手液啦，系、咪？ 冇错。 仲有酒精搓手液啦，之余仲要带一个嘅 hand cream。 哇， 呢排咧搽咁多嗰啲酒精搓手液就实干晒，梗系要有 hand cream 啦，带住啦，记得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出街话知你几早。 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啦，都是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挤塞，都是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Gimme 5嘅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喺屋企食饭都要注重卫生啊！ 嗱，每人一对公筷，唔好用错啊！ 妈咪唔使啊嘛，一家人食饭唔使咁麻烦啦。 阿仔，用公筷咧系可以避免病毒经由口水传播啊，所以无论咧同屋企人啦，定还是同朋友食饭都好，都应该用公筷噶。 啱啦，仲有啊，我换咗啲新毛巾俾你哋，三条唔同颜色嘅，自己用翻自己嗰条，你两仔爷唔好调乱用错啊。 吓，朝早未瞓醒，我成日攞错毛巾用噶。 乜你咁污糟噶？ 我想嘅咩，妈咪都话未瞓醒咯。 阿仔啊，你小心啲啦！啲毛巾啊、牙刷啊、指甲钳啊，共用呢啲咧个人物品嘅时候，好容易咧会交叉传染疾病噶。 OK， 爸爸妈咪，我又会小心啲噶啦。食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小白啊，头先咧喺华梅姐嘅同心抗疫 hashtag 嗰度咧，咁啊，华梅姐咪又讲啦，话喂你要带啲几样法宝出门口嘅，又搓手液啊，戴多个口罩啊，系 啊等等啦、 啊， 咁样润肤啊，咁样啦、 啊， 哇，所有都齐晒啦。咁咧近排咧，我喺街边咧又见到有一个新兴嘅，都系一个喷剂嚟嘅。咁但系嗰喷剂咧，你可能唔需要随身携带，但系朝头早咧用一次咧，就确保你啊可以成日咧都免除一个烦恼啦。啊，呢、這个烦恼 免除咩烦恼先？ 就系咧。啊！如果你係戴眼鏡人士咧，我同你戴咗口罩咧，咪、有好多霧氣或者霞氣嘅。 哦，嗰啲防霧噴霧啊！ 係啦，其實呢啲防霧噴霧咧，就係、是、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啱啱戴眼鏡啊，我唔知道你戴咗幾多年眼鏡啦、其實我就小四啊。四年级开始咧就已经戴眼镜， 我都系四五年级开始戴 嘅。嗰阵时咧就因为又要戴眼镜咧，又要打波啊。嗰阵时因为加入校队咁样咧，有两样配备嘅。第一个配备咧就 系 后边有条带，嗰条橡筋带咧、就整住喺个后脑嗰度嘅。咁啊， 好唔有型啊，我觉得嗰条 令到你嘅眼镜唔会脱落啦咁样。咁但系冇办法，因为细个咧爹哋妈咪都唔 prefer 你戴太阳眼镜添，隐形眼镜咁、样啊，即系觉得会你咁。细个戴 con 咧会影响眼球发育嘅，咁我都信嘅，其实我都信嘅，咁所以咧就戴住眼镜打波，咁后边咧胶眼镜啦，当然系，咁后边有条带啦。第二咧，因为打波你会热噶嘛，个人热得好紧要，咁咧你成副眼镜咧就好似哇大雾笼罩 咁样咯， 系啊，分哥咁样，咁咧。 嗰陣時即係九幾年嘅時候已經出過呢啲咁嘅噴霧㗎啦。咁嗰啲噴霧呢即係你噴完之後呢佢好似有一個導膜咁樣令到你嘅玻璃鏡片呢就免受呢個瑕氣嘅侵擾咁樣。 即係其實呢汽車呢都有呢一類型嘅噴霧嘅。 係。 咁噴咗之後就唔會令到你個即係前面嗰個擋風玻璃咧，就出現一陣霧氣喺度 啦。咁 但係咧，我都有諗過用呢一隻嘅噴霧嘅，但我有陣時會諗嗰隻噴霧噴完之後咧，佢嗰個嘅叫做眼鏡或者個鏡片嘅表面咧， 係 硬係令到我望落去嘅時候，好似有一層嘢喺度，咁令到我隻眼睇上嚟，我覺得好鬼唔舒服。最新嗰啲噴霧咧，係咪好似以前嗰啲咁油油污都有呢啲浸嘢喺度咧？ 依家好勁㗎啦， 我唔敢講。 依家嗰啲成日乜嘢都話納米㗎嘛，一納米咧就好似哇去到好微細咁樣咧，咁就冇嗰、那個。 你有冇試過啊？嗰、那個 有試過一次，但係我冇買翻屋企，因為我喺度諗啊，我買翻屋企究竟會唔會噴咧咁樣？但係如果我再係一路戴住口罩咧，副眼鏡都係不斷有呢啲瑕氣嘅話咧，我不妨買一支俾你試下用。 哦， 跟住我哋可以 share 用。 如果納米嘅話，我都有興趣試下， 係咪啊？同埋唔太貴嘅，好似50多元一支嘅啫，咁樣啊嚇。咁啊， 但用幾次先？ 哦，咁可以用到好耐。你副眼鏡其實唔係好大啫嘛， 幾大支到啊？佢幾秒㗎？ 其實好細， 30秒 嘅啫。 50秒， 我唔識計秒。總之依家嗰啲搓手液嗰啲細樽裝嗰啲咁嘅 size 咯， 30度啦。 咁但係佢就噴嘅咁樣咯。咁啊心機旁邊你咧又可以周街咁樣留意翻啦。有好多產品呢段期間啊，即係期間限定啦。啊，舊時咧冇見咗一排咧，佢又出翻嚟，就係、是、呢個咧眼鏡噴霧劑咁啊，即係希望可以解決下眼鏡人士嘅煩惱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嘅早上有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啊，咁啊都係等我哋學下嘢啦，解決下心入边嘅烦恼啊！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啦，今个星期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啦、啊。 啊 ，Jamie 啊，呢一排咧，小朋友咧就停课停咗好一段时间啦。我个女女喺屋企都觉得好闷啊。 唉、哎，我小朋友都系咁样同我讲啊。 咁但系有咩办法呢？因为咧，我女女咧就啱啱4岁啦，过咗生日啦。对于佢哋呢个年纪咧，要去明白到底点解要停课，并且咧要做一大轮咧，即系可能平时都冇习惯要做嘅措施咧，仲要咁小心翼翼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个理解咧都唔系咁容易、啊。 诶，其实都正常嘅。咁你谂下，小朋友又点会知道咩系病毒，咩嘢系抗疫咧？咁但系咧，其实我又有一啲方法咧，都可以今日同你分享一下点样同佢哋倾嘅。 嗯， 系啦。咁我估第一样嘢就系可能佢都问，诶、哎，点解唔使翻学啊？啊，你又会点话俾佢听咧？ 嗯，我咧最初嘅时候咧就系同佢当讲古仔咁样嘅，咪话俾佢听。嗯，因为而家出边咧就有一个叫做病毒，嗱，所谓病毒咧就系会整到你病噶，病咗咧。可能就会有乜嘢乜嘢乜嘢后果，咁当然咧就最严重嘅后果咧就话俾佢听啊，可能咧就要自己住喺医院嗰度，咁你可能到时都会惊噶，等佢自己小心啲同埋自律啲咯。 其实咧，你当故事咁样讲呢、这个形式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做法嚟嘅。咁、但系咧，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又会建议不如试下。都同佢哋讲下，诶、哎，佢面对冇得翻学啊，或者因为咁样而生活上有好多转变嘅情绪系点样，亦、都可以话俾佢听，其实佢有好多嘢咧可以做咧去预防呢个感染噶、哦。 嗯哼， 因为有啲小朋友咧听到咁惊嘅时候咧，佢就可能会情绪会出现得强烈啲啦。咁所以我估反而俾一啲准确啲嘅知识佢咧，佢哋觉得可以掌控到嘅话咧，情绪可以舒缓啲嘅。而当同譬如话，比较年纪细嘅小朋友，4、5、6岁嘅小朋友咧，佢哋谂嘢咧都可能会比较实在啲啦。咁、所以咧，如果要同佢哋讲点样可以抗疫嘅话咧，都要逐步逐步将一啲好实际嘅行动，譬如话要戴口罩啦、洗手啦呢啲嘢咧，逐步逐步去教佢哋咧，佢哋就可能会好啲嘅。 嗯，其实咧呢段时间咧，我都留意到咧，坊间出咗好多唔同嘅插画啦，或者绘本啦，都系教到底喺呢一段抗疫嘅时期啦，小朋友啦，同埋大人应该做啲乜嘢嘅措施咧，去应付呢个疫情嘅。 是啊，其实我哋都有唔少嘅绘本，譬如话卫生署都出咗一啲，咁我见都几好噶、 嗯。 如果方便嘅，就上佢哋网页都睇下啦。 系，咁啊，除咗讲故事形式之外咧，即系嗱，你知咧，始终咧教完啲小朋友咧，佢哋未必咧每一次都记得要翻屋企即刻洗手或者即刻要除鞋咁样噶嘛。啊，当佢哋咧可能忘记咗呢啲步骤嘅时候咧，唔好话小朋友啊，可能反而系大人咧嗰个紧张嘅情绪仲会多啲。 诶，系啊，就正如之前都讲过啦，大人好善于将会发生嘅坏事谂到当咗系真噶嘛。咁喺呢度时候咧，都提一提自己，未住先，系咪一定会发生咧？咁变咗咧就减少咗同小朋友嗰种冲突啦。 嗯， 而且咧教佢哋洗手嘅时候咧，最好个方法系同佢哋一齐做，特别系年纪细啲嘅小朋友，四五岁嘅小朋友咧，同佢哋一齐做，仲要一步一步做。逐少逐少教佢哋做，如果唔系咧，其实佢哋一次过咧都唔一定吸收晒啲所有嘅资料嘅。 系，可能咧将呢一啲嘅日常应该要嘅习惯咧变得轻松啲嘅一个活动，即系可能屋企人同佢一齐做嘅时候咧，唱下歌仔啊，或者同佢一齐咧喺个洗手盆嗰度嘅时候咧，因为始终都要洗二十秒或以上噶嘛，可能都有少少嘅口诀同佢讲下，咁等佢又会觉得啊呢样嘢都系一个轻松同埋佢会中意嘅习惯嚟嘅。 诶，有啲人就会话咧，俾一个小角色佢自己。等佢觉得咧，其实佢可以控制到呢个事情咧，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 嗯，有冇例子啊？点样为之一个小角色啊？ 譬如话佢可以话自己系一个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家庭嘅勇者，咁都可以噶、哦。 哦，即系俾个责任感佢系嘛？ 系啦。咁有啲咧，亦都可以去谂下，其实停课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系因为个生活习惯打乱咗咧，咁都可能都要同佢哋即系重新再定过一啲作息时间，都 keep 翻个规律嘅。 嗯，明白。哦，其实咧，我除咗见到话啲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停课嘅时候好闷之外咧，我反而觉得咧家长们嘅压力咧都反而大咗。 我都听过啊！ 我有不少嘅情况咧，见到啲身边嘅家长朋友咧，就系、是可以喺屋企嗰度做嘢啦，即系所谓而家嘅 home office 啦。不过咧喺屋企嘅时候咧，就避免唔到咧自己嘅小朋友喺后边搞搞震啊。咁因此咧，佢哋就会衍生咗一个压力啦，或者系啲即时嘅情绪。例如我有个朋友咧，上个礼拜就同我倾啦，话咧忍唔住咧，因为个仔仔喺后边太嘈同埋尖叫啊，但佢又处理紧啲日常公务嘅电话嘅时候咧，佢就好嬲咁样喝咗佢一声。咁跟住咧，就令到佢自己啦，同埋仔仔嘅情绪咧，都麻麻地。 咁你后屘朋友点样处理呢件事啊？ 佢咧后屘系坐低同佢倾翻、解释翻，同埋同个仔仔 say sorry 嘅。 哦，咁佢做得好好、啊、喎。 嗯，我谂大家即系喺呢个情况底下，都真系有个压力，同埋咧有啲嘢就觉得系好迫切要去处理，唔知点样去分配嗰个角色好啊？ 理解嘅喺呢，譬如话喺呢个 home office 嘅时间咧，平时我哋大家翻工啦，咁仔仔又喺翻咗学或者喺即系啲育婴院咁嘅情况啦，咁大家嘅生活其实好有规律嘅、 嗯， 其实又不如试下褪后一步，谂每个人都喺度重新适应紧一个几特别、几唔寻常嘅一个生活规律啦。咁、 嗯、 我估喺唔同层面上面都可以谂一谂嘅，即系我估好实际地去谂就系、是，咦，我真系要去倾呢个公务电话嘅时候，有冇其他人可以帮手，即系同仔仔一齐玩呢？咁、 嗯、 仔仔又即系小朋友亦都唔一定知道爸爸或者妈妈要做嘢噶嘛，睇佢哋眼中爸爸妈妈放假先至喺屋企噶嘛。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佢应该会系咁样谂。 系啦，小朋友就真系转唔到嘅，咁可能都要同小朋友讲啊，嚟紧呢半个钟头或者嚟紧呢一个钟头，妈妈或者爸爸都需要去做嘢，如果得嘅，你就同边个边个玩住先啦、 嗯。 我做完嘢咧就会嚟揾你噶啦。咁、 嗯、 俾小朋友一个时限啊，更加可以做嘅嘢就系可能望住个钟，即系如果佢识得睇钟，年纪大啲，可能五六岁，话俾佢听啊，如果个钟个针去到指住呢个数字咧，妈咪就可以翻嚟陪你噶啦。咁、 嗯、 我估俾到一个实质啲嘅预期佢嘅时候咧，佢对于妈妈点解突然之间呢段时间得闲睬我咧，其实会舒服啲嘅。 嗯，咁但系万一如果真系事前沟通好咗，但系都出现头先讲嘅嗰种情况，咁佢又应该点处理啦？ 头先讲嘅情况系讲紧佢即系小朋友嚟黐住扭计咁样， 或者打断咗妈妈个工作啦咁。 我 都会觉得如果妈妈可以跟雇主讲声啊，其实呢有机会在这个时候他会走过来的，哎，抱歉等我处理一下先。我相信其实 home office 都是想避免这个疫情的发展，咁而雇主我相信很多都会明白，其实一在家里的话所有东西都不一定是预计之中的，你不会在办公室见到个小朋友走过来捋住你妈妈你跟我玩啦，咁唔会有呢件事㗎嘛。 即係所以其实真係好唔一样，即係个地方转变咗之后呢会发生嘅一啲情况呢，大家就可能会有啲意想不到啦，但亦都应该有啲心理准备同埋会理解啦。 是啦，咁我估其实有啲时候就变咗喺嗰个时间安排上面，如果可行嘅话，即特别可能有屋企人帮到手嘅话，咁呢个就可能会方便啲嘅。咁但如果真係冇嘅时候，变咗就真係要喺雇主嗰方面要着手囉可能。 我諗其实呢，即大家面对住一个疫情呢，好多嘅未知啦，好多嘅第一次尝试啦。咁所以令到大家嗰个压力或者个紧张程度都高。莫讲话喺屋企面对住呢一啲嘅情况可能会忍唔住发脾气啦。其实在街上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争执呢都不少的。 哦，是啊，其实我自己有时都问一下自己会不会因为个疫情而紧张了，我都发觉我自己都稍微紧张了的。 但是我估你和我的紧张应该未去到会在街上跟陌生人开火的。 那又未的，不过其实情绪变化都是一个可以理解或者可以预期的事情来的。 是，我想多了很多人对于身边的人呢，即是有一些不满情绪的时候呢，毫无保留这样就会发泄出来咯。 我估有些时候是他自己都不怀疑自己的压力或者那个情绪是这么不舒服的。咁佢出咗嚟之后可能旁人反而会觉得咦就反应比较大喎、咁呢啲时候如果即係可以静一静停一停问一下自己咦我做乜嘢咁大反应啊，其实呢个就係第一步嚟㗎啦。有时唔一定知道自己点解咁大反应嘅、不过怀疑咗自己个情绪先啦，之后嗰啲我哋可以再倾嘅。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些的抗疫情况底下呢，无论是大人啦或者是小朋友呢，都可以多一点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绪转变啊。会不会成日觉得很大压力呢，或者会不会成日都觉得呢很多东西想啊，甚至乎是有些问题呢觉得自己想极都解决不到呢，可能就真的需要去找一些专业人士倾下啦。 如果你覺得即係可能呢啲時候都唔一定可以咁容易揾到啦，因為其實即係可能去開嘅醫院啊，或者去開嘅社工社會服務處都唔一定開嘅。咁呢個時候其實同朋友互相傾訴，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因為原來大家傾傾下，發覺喂，原來身邊嘅人個個都有呢啲情緒嘅時候，個感覺會好好多嘅啦，已經。 總之有時都係要放開啲啦，同埋唔好轉牛角尖咯。 係啦，咁喺呢啲時候，只有提自己，我哋可以放翻鬆個人，慢慢去面對。先至可以一齐行过呢一段抗疫嘅日子嘅。 好啦，咁我哋大家都加油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倾过 啊！大家加油啦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頭先咧，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入邊就講下點樣舒解一下一啲壓力嘅傳言啦。咁、譬如喺屋企面對住細路仔咁樣，好似好困受鬥咁樣，咁啊可以用講故事嘅方法啦，或者上去呢啲視像平台睇下片啦，或者咧。聽下收音機啦，睇下電視啦，呢啲希望咧都係你啊最正確啊，又可以減到壓嘅一啲方法嚟。 家長要好有耐性啊， 係啊， 即係平時 office 咧就好忙噶嘛，同埋個工作環境比較理想啊，屋企咧就即係嚇爭啲嘅。 係咁，可能開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咧，令到你嘅心情又會更加開心一啲啦。咁啊，除咗聽電台咧，仲可以咧睇下電視。今日咧追蹤三十一啊，交俾佢哋。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晨光追踪三十一咧，呢个时间咧，今日星期三咧，我又走翻出嚟啦，我系鹏仔程振鹏啊，咁啊，要迎接下罗启新先。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哇，喺我好聪明啊，揾到呢个方法同你通电话啊， 系啊，冇办法啦，我哋即系吓，每一样嘢都有弹性处理啊， 系啦，一齐积极。好，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呢？星期三 今晚咧，我哋平时咧就话喂八点有咩睇啊？今晚就 警讯咯，系嘛？ 唔系啊，今晚啊，有啲乜嘢可以令到警方让路啊？ 唔系头条新闻啊嘛？ 唔系呢个紧要啊，呢个我同你咧都会有啲关注点啊。不过你就关注点啲嘅。 令警方让路啊？ 系啊， 有大人物出现哦。我知道我知道，财政预算案。 冇錯啦，財政預算案論壇啊，因為咧，即係坊間咧，即係我哋而家咧，同啲小市民一樣咧，都緊張噶嘛，究竟咧，即係喺呢個防疫工作裏面咧、政府個預算係點咧？咁啊，其實咧，又翻翻轉頭咧， 咩事？ 係咪應該講翻聲多謝咧嚇？ 多謝邊個？ 即係多謝阿薯片叔叔咯。 哦， 因為佢做嗰陣時咧。就成日啲人話佢，哇！你唔使咁守財路啊，咁但係佢成日都話，喂，第一量入為出啦，第二以備不時之需啦。嗱、不時之需咧，真係會發生 嘅。咁、睇下佢哋現政府點樣睇呢一個不時之需咯。 係啊，咁啊，即係今年又話會有赤字預算啦，咁啊有幾赤咧？嗰啲赤係我同你會赤啲啊，定係其他人赤啲咧咁樣？ 咁即係今晚嘅八點鐘就會有， 其實喺七點半已經開始㗎啦。 哦，七點半就會有呢一個嘅財政預算案論壇。 係啦，咁警訊咧就係今日咧會抽起咗。如果你話哎呀我唔得，我一定要睇咁樣，咁你咧都可以留意聽朝早七點鐘啊。 哦，聽朝早七點鐘？ 係啊係啊。 嗰個係新全新定係咩㗎？定係重播嚟 㗎？即係其實就應該係今晚播嘅，但係就擺咗聽朝早咯。 哦， 咁如果你睇另外一啲台咧，就已經喺六點嘅時候都播咗噶啦。 哦，原來係啦。 咁跟住咧就去到八點半嘅時候咧，就日常八點半啦。咁呢排都冇嘢噶啦嚇。其實咧過往嗰一年咧，如果你做新聞嘅朋友咧，可能咧就積極得嚟咧又消極咗啊，因為咧就唔係你去揾古仔啊，啲古仔嚟揾你嚇。即係咁啊，舊年咧就係講呢个反修例啦，而家就讲呢一个疫情啦，咁样吓，咁啊睇下咧，就系啊究竟咧大家亦都系讲翻啦，又系同呢一个咧财政预算案都会有啲关系嘅吓，咁啊 即系日常八点半都讲啊， 系啊，因为今次咧疫情咧打击咧对经济嚟讲咧，同埋咧哇喺比呢一个沙士更加厉害， 系啊系啊，感受到啊。 系啊，其实那个厉害咧，嚟自我哋咧嗰个叫做提高个意识咧，系仲更加高嘛，高到咧系呢个狮山咧，大家都冇谂过行上去嘅时候系排队上嘅，即系嗰条楼梯啊，咁样咯。 即系当年嘅沙士期间就西贡咪就系咁咯，旺过旺角噶嘛。 系啊，垃圾又多过即系多过呢一个将军澳啊。 即系究竟如果喺生活层面上。亦都可以探讨一下，即系咁样嘅疫症底下，财政预算案对于生活上又可以帮到啲乜咧？ 咁而且我哋即系譬如零三年嘅时候，我同你都有啦吓，即系喺个节目嗰度咧教啲小朋友咧 补习啊，我哋帮佢。 其实咧嗰啲都系个气氛嘅啫，你帮到几多个人啫吓。但系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咧就有网上教学啊，同埋咧学生点样在家自学咧咁样。特别系咧，迟啲可能会应付呢个公开试噶嘛。 哦，系啊，三月尾又话要啦，系嘛？ 系啊，所以其实佢哋今年咧带嚟嘅嗰个压力咧，即系你话唔好嘅方面就系、是、喂，即系冇得翻学，会唔会蹲烂个身啊？或者咧即系冇得同同学交流啊？而家要交流都好容易啫，但系咧个好嘅方面咧就系、是、喂。即係你知咧，一去到咧臨考公開試之前咧，我同你嘅心態都係，唉，唔好上咁多堂啊，阻住曬讀書， 寧願操下啲 pass paper 嗰啲啊。 而家真係咧，日操夜操喺屋企，即係連交通時間都可以慳翻啦。但係會唔會讀到悶咧嚇？咁啊，又可以睇下啦。 系咁啊，即系话咧，今晚咧就提早少少啦，七点半钟已经开始咧有特备节目啦吓，港台电视三十一。 去到咧晚上九点半啦，咁咧就三十一看世界咧，就会睇下你好中意食嗰啲海鲜拼盘啊。 咩事？ 系啦，咁咧其实咧就好多人咧都哇海鲜拼盘啊，因为睇下有蚝有唔蚝噶咋， 有龙虾啦， 有龙虾，有啲诶蚝啊等等嘅嘢 啊，带子啊嗰啲啦吓， 吓咁啊随住咧即系唔同嘅国家咧就嗰个经济起飞咧，对于需求上升，但系其实我哋对啲海产嘅来源咧，我哋知几多咧？ 知道有啲嘢话日本直送咯， 系啊，嗱日本 啊龙虾就一定波士顿咁样啦，系嘛？ 波士顿嘅有钳嘅，如果冇钳嗰啲大只嘅咧，又话澳洲嘅。但系你又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因为日本呢个海啸之后咧，大家嗰啲日本餐厅咧就走出嚟话，其实我哋嗰啲海鲜咧唔系入家噶， 系福岛核诶核电嗰、那个即系泄漏咗之后， 即刻就话。咁而家大家都唔理佢喺邊度嚟㗎啦，咁有得食就食啦咁樣。咁、其實咧，嗰啲包裝係點咧？我哋食嘅風險係點嘅咧？咁、今日咧都可以睇下呢個三十一漢世界啊！睇完之後咧，會唔會想食多啲啊？定一話係 唔再食嘅或者？好啦，咁啊，今朝咧傾到呢度先，羅啟新，咁啊，唔該曬你嘅好介紹啦，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早上到立法会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布新一个财政年度的收支预算概要。陈茂波下午会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星期四早上出席电台联播的财政司司长热线，接听市民的电话。陈茂波早前预告今个财政年度会录得财政赤字，是15年以来首次。本港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有7宗，同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有关。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佛堂的个案不算有超级传播者，只是属于群组式爆发。他表示对出现多宗群组式爆发感到不意外，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在环境传流的时间比流感长几倍。对于在佛堂厕所的水龙头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梁子超说市民可以在洗手之前以番碱清洗水龙头等的位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欧洲扩散，意大利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20宗确诊，个案由北部蔓延至南部西西里岛。总理孔特强调，当地的防控措施有效，仍然是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意大利的邻国瑞士、奥地利和克罗地亚先后出现首宗确诊病例，全部患者都同意大利有关。不过，欧盟表示暂时未有成员国考虑对意大利封关。伊朗的死亡个案就增加至15人，确诊者包括负责抗疫最高级的卫生部副部长。巴林增加至23宗确诊，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曼都有确诊，全部新增患者都去过伊朗。南韩新增16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国病例突破1000宗，达到1146宗。超过10000名中国留学生将会在今个星期陆续入境南韩，外界担心由于不少学生将会住在校外，校方对这些学生的防控管理难度较大。正在德国柏林出席会议的外长康京和说，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因为担心新型肺炎扩散，强制隔离从南韩入境的人是过度防疫。外交部正是和中国驻韩大使馆沟通。山东省威海市政府早前表示，昨日起不分国籍，一律隔离来自日韩的入境旅客14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6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8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9点，跌1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蚊，跌4.6；阿里巴巴201.8，跌4.8。汇丰控股55.45元，跌6元；美团点评102.5元，跌7元；中国平安87.15元，跌1.65元；建设银行6.28元，系跌8仙；友邦保险76.75元，跌7元；中电控股82.3元，系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11.32元，跌2.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3，日元110.24，瑞士法郎0.976，澳元0.66，加元1.329，新西蘭元0.631，人民幣7.025，英磅對美元1.3，歐元對美元1.087。日經平均指數報22,215点，跌389点。港金现价报15,295蚊，跌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2.54美元，卖出1,64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告士打道啦。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景隆街咧，因为有气体泄漏啊，咁有一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啦。就系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因为有气体泄漏啊，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咁但系唔系好挤塞嘅啫，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慢车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返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百胜角路噶。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青龙头噶。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而家啲小朋友好有自己生活节奏噶， 即系我唔想起身嘅时候，特登拖多一阵咯。 点样拖呢？ 因为佢同时会叫埋阿爸起身噶嘛，咁我就等阿爸去咗厕所先，即系就自己再瞓多一阵咯。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朝头早九点三十九分，我的享乐时代。嗯、 早晨，小白，今日系你煮你喎。 系啊，今日真系煮啦，真系煮你啊， 系咪啊？ 煮咩咧？ 今晚煮你系咪啊？ 嗱，而家咧， 烹饪节目啊， 抗疫时候嘛，抗疫时候咁啊，大家又点啊？会唔会成日出街食饭啊？唔会啦，口沫横飞系咪？跟住又惊啲毒嘅传嚟传去，系咪？你谂下连啦。阿袁教授都話啦，初頭咧就話啊，佢亦都有講過，初頭就話佢都會行山嘅咁樣。好啦，咁大家聽到，喂佢都行山，係一波風行山啦咁樣。咁前兩日咁，尋日啦，咁佢出咗個新聞訪問，咁佢又話到，如果咁多人行山咧，都戴翻個口罩啦，大家攬頭攬頸咁樣，又上山又野餐咁，都係戴翻個口罩啦。總之就係人多嘅聚會咧，大家就盡量少啦。好啦。咁既然少咗呢啲嘅聚會，咁下下咁孤零零，慘嘅係咪先？我都明白人嚟噶嘛，係咪先？群居動物你點能夠 溝通下嘅？要同其他人 係啦，又要溝通。咁但係食物方面，我哋又一定要食三餐啦，係咪先？咁啊三餐咧，咁點算好咧？咁你落街買啊，你又驚人多，或者放工嘅時候先順便買埋。咁不如試下多啲自己煮啊，係咪？咁啊自己煮又幾好嘅。咁啊除咗係一啲。餸咧，咁大家自己諗下先。我話教大家煮呢個米， 嗯， 點解教大家煮米咧？呢、這個米咧就唔係我哋平時食嗰啲，我哋通常香港人中意食泰國米啦。 係啊， 今日教下大家煮呢個日本米。 哦，即係珍珠米係咪？ 係啦，珍珠米。咁、其實咧，日本米咧都有分自己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啦。 嗯、 例如最出名嘅就可能其中一隻叫月光米啦。 月光米。 月光米。咁、佢都有好多即係有幾百款嘅品種嘅。咁佢同埋內地方面嘅黑龍江嗰邊嗰啲珍珠米咧，又係 有分別 高品質嘅。不過大家咧嗰個口感咧有少少唔同。咁、珍珠米咧就比較上圓少少啦，圓潤啲。咁入邊咧就飽滿啲嘅。好啦，咁其實日本餐咧，大家想喺屋企試下整嘅時候咧、你估唔到好容易，而且仲整起上嚟個質量又高，相當快樂，好啱我哋享樂時代講。 係咪就係喺即超級市場嗰啲買啲魚生翻嚟，跟住一半就沙司麵，一半咧就將佢一攤一攤切落嚟，跟住就煮啲飯，跟住就裝壽司，咁就係完美嘅日本餐。 你講嗰個咧就係雜錦魚生飯，係 啦，類似啦。 雜錦魚生飯咧真係可以咁樣整嘅，最簡單嘅方法咧，你咪買啲沙司麵翻嚟，咁啊煲個飯咯，係咪？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可以去譬如日式超級市場啊，或者其實有啲街市都有嘅，有鰻魚啦，你可以買啦。咁或者係嗰啲三文魚啦，三文魚扒咧，其實本身都已經係一個餸嚟嘅。咁你煎下佢，咁你啲冰鮮嘅啫嘛。我話俾你聽，其實日本餐嗰啲料理，即係嗰啲日本餐嗰啲 有啲都係冰鮮嘅。 係啦，嗰啲佢哋都係買冰鮮嘅翻嚟，跟住不過用個好嘅方法煎香俾你咁樣，咁你食嘅時候又開心。咁可以配備屋企常備啲乜嘢咧？蘿蔔蓉，蘿蔔蓉好緊要啦。 係， 你買一條蘿蔔翻嚟，咁你蘿蔔蓉整嘅時候，啲蘿蔔蓉好少啫。所以一條蘿蔔咧，我話俾你聽啊，你用好耐嘅，啲蘿蔔多到咧，其實直頭你可以用嚟滾面豉湯嗰陣時用埋添。係啦，咁啊食咧，你可以又準備定啲三文魚扒啊，或者嗰啲鱈魚扒，跟住咧亦都可以準備定嗰啲面豉湯啦。面豉湯咧，你再懶啲嘅，你買一包包。一包包嗰啲你咪隨時可以準備沖啦， 係啦，沖跟住加少少水， 係啦，office 都飲到嘅， 因為入邊已經齊曬㗎啦。佢有啲咧類似 我咁去形容啦，细型系干虾啦，咁佢有海带啦， 系啦， 跟住咧有一嚿咧好细嚿咧，有啲好似油炸鬼咁嘅，但系再即系你将油炸鬼、 哦、豆腐嚟噶， 嗰嚿叫咩啊？ 干豆腐 系啦，干豆腐咁样，咁啊类似，跟住有葱花咁样 咯，咁、已经系好够啦。好啦，如果你想自己落手落脚做多啲嘅，咁你可以去嗰啲日式超级市场咧，咁、就买一樽嗰啲都系四五十蚊咁样嗰啲面豉，咁你通常咧煮嘅时候你就不一湯匙咁樣、其實就已經煮到咧就係兩碗呢個面豉湯。咁你話嗰啲咩乾蝦啊、海帶啊嗰啲點咧，其實周街都有得賣嘅、你同佢講咧，話我要我嚟煮面豉湯，抌落去會即刻發漲嗰只咧，其實咧佢就即刻俾到你嘅。嗰啲咧都係幾十蚊，但係幾十蚊好大包，係啦，咁啊用到你唔用為止嘅。 嗱，頭先已經講咗兩種啦。嗱，一係咧你就魚生飯啦，即係已經係一款嘅口味啦。跟住咧就係呢個面豉湯，咁啊有湯啦。咁啊仲有啲咩材料可以放喺屋企啊？叫做輕易嘅一個日本料理或者日本餐可以做得到咧？ 蟹柳最簡單啦，係咪？除咗蟹柳之外咧，就係用嗰啲日本魚蛋。 哦， 日本魚蛋係點咧？你有陣時食湯麵會見到白色一塊， 哦，中間粉紅色嘅， 係啦，嗰啲螺旋啊，奶婆嗰啲咧。 喂，你有冇考究過咧？點解日本嘅魚蛋咧係要咁卡哇伊咧嘅咧？即係白色，佢、有啲形狀，跟住 係一種藝術嚟嘅喎。其實 中間係粉紅色咁樣。 日本料理本身都係一種藝術嚟㗎。 喂，但係佢中間嗰、那個 嗰啲應該 係粉紅色咁樣 蟹粉去到做， 係咪啊？ 因為日本佢除我以前做日本餐嘅時候試過除咗係落。Ikura 嗰啲咩三文魚子會落蟹子之外，仲會落嗰啲蝦蟹粉嘅 蝦蟹粉， 係啦，咁佢哋咧都係鮮粉紅色嘅，其實就係我哋講緊嗰個日本魚蛋，佢入邊粉紅色 嗰、 隻顏色， 撩咗一道符喺度嗰個，好似你永遠唔知佢係 口罩啊撩符啫，而家係 口罩都唔應該撩符啦， 離曬譜。好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係成日話日本餐係一種藝術，要整得靚嘅，咁嗱。日本餐咧就通常都係一個飯啦，然後就三個餸嘅，咁、三個餸再加一個湯，咁佢就希望可以做到咧營養平衡多啲嘅。咁、你餸咧除咗係頭先講緊嘅，譬如係煎香啲魚啊嗰啲之外咧，仲有一提議就係、譬如和式咧，佢哋通常都會中意搭少少嘅肉嘅。咁、如果大家覺得啊又有 budget 嘅容許嘅，可以試一下呢個和牛。咁、你諗住喂食和牛係咪好貴啊？和牛咧的而且確係偏貴，但係和牛咧千祈唔好買得多，唔係話你慳唔慳、俾唔俾得啲錢嘅問題，係因為和牛太肥啊！係 啊， 即係之前朱家庭都講過， 整出嚟咧，你有時煎嗰啲和牛扒啊，或者和牛整一塊塊咧、哇！你成個鍋咧，好似幫你起咗鍋咁，你一滴油都唔使滴落去。 其實和牛咧就都幾慳人煮，最好嘅方法咧就係燒或者焗。如果你真係煎嘅話咧，其實就難搞啲，除非你有個鐵板，咁、就可以整得好啲。如果你純粹攞個 pan 仔去到煎嘅話， 好難處理， 你會發覺全部都係出曬油啦、出曬水啦， 同埋好容易燶啊。因為我之前 唔好食啊， 煮過呢個和牛嘅漢堡扒，買咗大量翻去啦，哇，勁難處理漢堡扒。 你買個爐仔翻屋企燒咗佢啊嘛， 咩啊？ 買個爐仔翻屋企燒咗佢， 爐仔燒係嘛？ 係啊， 爐端燒，屋企版爐端燒。 啲爐端燒咧，嗰啲爐仔都係講緊可能三百零蚊，咁你就屋企有個 gas。嘅爐端咁樣，咁你就可以燒，咁其實就好食好多嘅。咁你如果你話想處理和牛，你買咗可能大概五六十蚊買個細細地嘅，跟住咧切開佢幾嚿咧，其實就已經咧係夠你一餐嘅。咁因為咧和牛佢本身好肥啊，咁、你食落去嘅時候食得多咧。你好容易就會好漏啊個人， 肥又唔可以講，脂肪含量高咯。 佢即係食落去嗰個口感好油膩 啊，係啦，係 啦，好 油 膩啊。咁所以咧，你買咗和牛之後咧，其實你再加少少 sauce 點落去，你就已經可以送嗰個嘅日本嘅白米。咁、當然啦，仲有啲咩係經常要常備喺屋企咧？就係嗱，頭先有面豉湯啦，有魚啊，有蟹柳啊，有呢啲魚 蛋啊 呢啲啦。 咁樣我真係聽足曬啦。仲有咧， 係啦，仲有一啲咧就係日本最簡單嘅啦，就係黃蘿蔔。黄萝卜又一绝嘅，嗱成日话日本嗰啲日本食咧，佢有三餸一湯一個飯啦。咁、其實前菜咧都係其中一個咧幾重要嘅一個食物嚟嘅，因為佢可以令到你個胃部咧啊話俾佢聽有 signal， 喂準備食嘢啦咁樣。咁你黃蘿蔔其實可以買嗰啲本身一條即係用膠袋包住嗰啲，咁你翻屋企你就切啦。黃蘿蔔醃咗咧就可以擠好耐嘅，咁啊慢慢食都得嘅。咁如果你話我唔想黃蘿蔔咁單調，因為其實黃蘿蔔送日本米咧， 我覺得都已經好食嘅啦。都其實對我嚟講都已經係一個餸嚟嘅。咁你話黃蘿蔔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前菜咧，都可以喺嗰啲日式百貨嗰度咧就買。咁啊每一次咧就一盎細細地，你可能喂我可能幾十蚊我買咁細樽咁樣，但係其實講緊人哋嗰啲食法咧，係每一次淨係食。譬如鱿鱼仔嗰啲，每一次就夹一细件一细件，咁就已经咧可以俾你食啊，俾你吊一吊胃啊，有个味道喺度。咁日本餐有阵时未必咧就净系食到话好饱嘅。咁当然咧，佢个白米我自己都觉得系好吸引啦，个珍珠米啦。咁今日唔够时间，下次教埋大家咧就煮呢个珍珠米，系啦，可以好嘅方法嘅。咁同埋佢哋食落去咧。有一種滿足的感覺咧，我覺得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嘅。 下次可以加埋彭仔入嚟一齊講下呢啲飲食嘅題目，大家都好啱傾啊。 系保龄球啊？呢只歌 保龄球啊，桑田佳佑 好正啊，好似翻翻去八十年代啊，呢、這个系。 系啊， 喂，但系桑田佳佑自己本身系打保龄球好好劲， 佢本身保龄球高手嚟噶、 哦， 所以佢搞咗个库瓦达 club 咯。 哦，佢哋嗰代人都好劲，刘德华打保龄球都好劲，三哥啊嗰啲全 系啊， 好碌得啊， 厉害啊！桑田佳佑嘅作品啊，《伤心的保龄球手》。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嗱，我哋今日咧就打俾阿听众 Mandy 嘅，咁啊早较早嘅时间咧，佢都听电话，但系突然间咧可能电话冇电啊，咁所以阿 Mandy 咧就冇出现啊。 我已驳到啦，驳到 Mandy 啦， 好，梗好，系，喂，大坏， 一会变咗结束噶， 系啊。我是陆景基啊， 基叔你好啊， 喂，基叔早晨，好挂住你 啊, 啊，大家身体好嘛， 身体好啊，喂，拖拉拖拉， 好嘛， 几好啊，喂，基叔，下次你嚟电台咧，希望过咗疫症啦，未过疫症咧，可以教你咧，戴住口罩做节目咧，你分别到咧唔同口罩咧用嘅声线啊，定声浪系唔同的， 哇， 系啊， 无聊到咁啊，佢哋而家， 系啊，系啊，我哋将我哋嘅 做到冇嘢好谂啊， 我哋将我哋嘅 呢啲咁样嘅无谓声音分辨大赛啊， 系啊，咁样几有趣啊， 咁咧啊，我就即系诶，多谢你哋喎吓。啊！等我啲录影机都有个机会咧，吓喺呢个晨光第一线咧执个洗鸡，吓啲听众甩底嘅就以后揾我啊！ 都得，啊、但可以系啦。 哎呀，你系当系你当你哋系社工，打个电话嚟问候下我啲独居 长 者。系啦，嗱，咁好啦，又唔系白姑娘嗰啲啊？ 系啊。白仔 是白姑娘 我白社工啊 白社工啊 哇是啦社工先生咁你而家打嚟问我你问候下我啦。 是啊我啊点啊你最近呢食得饱唔饱够唔够口罩啊基叔最紧要啊搓手液嗰啲足唔足够啊。 你讲食口罩食得饱唔饱啊 唔是啊平时食得饱唔饱你知啦食完饭之后又要换口罩嘛所以问埋你够唔够口罩同搓手液咯。 啊口罩呢我都够嘅。即是好彩咧，我自己就冇识得去排队。不过咧，总有啲有心人啊，啲街坊咧，街头街尾嗰啲啊，有关顾下我嘅，咁所以就有少少。储备咁咧，咁自己用咧，总之就 喂基叔啊，呢排咧佛堂嗰啲唔可以咁多啊，佛口佛心就得啦，唔好去嗰啲人多聚集多嘅地方啊，知唔知啊？ 我拜神嘅，公鸡杀鸭噶，唔系佛噶我。 哦， 佛门嗰啲清净地，我不受欢迎啊。 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总之就注意个人卫生咁样，嗯。 晨光咩 Morning Call 啊， 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啊嘛，我想点只好有意思嗰啲歌， 系好好好好， 系啦， 我哋帮你挑选一只啊， 系啦， 同根 好有意思啊， 啊就系、是、大家一齐同心抗疫啊，同心同根同心抗疫啊， 哦，不如话呢啲 啊呢、這个劲啊呢、這个阿、啊、李荣浩啊。阿荣浩啊， 荣、 啊、 浩哥啊， 系我都听苏动音乐啊，听到佢嘅作品啊，送呢首歌俾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听众，包括你啦，基叔好嘛？ 多谢， 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啦，基叔。 好，下次记得揾我执死鸡啊！ 当然啦，拜拜。 也想要救人，抱着新闻又多几个生沉沦。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 别给感染任何试剂，撑着还能呼吸。世纪依然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根。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李荣浩嘅《同根》啊！呢个时间好紧要啊！除咗我哋关心基叔之外咧，听众们大家一齐关心下身边嘅长者，咁啊最好啦吓！听日再见，拜拜。